点，成交额164.3亿元。部分活跃港股，顺达生物25.4跌一蚊，腾讯控股325元跌两毫，友邦保险74.75升一毫半，美团点评83.7升个三，华能新能源2.96升两毫九，盈富基金27.05升五仙，领展房产基金88.2升个三。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9.687，瑞士法郎7.855，澳元5.299，加元5.884，新西兰元4.96，欧元8.6123，每百日元港元7.3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71。日经平均指数报21,309点，跌32点。港金现价报14,10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8.24美元，卖出1,508.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荔枝角长茂街有道路工程，车辆咧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车辆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咁至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就系近管道口车多，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系好塞啊，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东隧去港岛方向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另外啦，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亦都系车多；西隧去港岛方向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咧系挤塞嘅，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就过咗黄大仙中心少少。另外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咧，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记得唔好左穿右插啊！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019年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范畴代表提名推选活动，定于10月20日同21日在旺角社区会堂进行投票。已登记做选民的艺术界人士请踊跃投票，选出代表参与艺发局的工作，共同推动本地艺术发展。想了解详情请浏览网页 voteforhkadc2019.hk 或致电3956-1408查询。 陈生中了40,000锦口啊！ 嘿，我派到公屋啦，真系开心过中奖啊！ 我啊仲等紧啊， 分租间房俾你咪得咯，仲可以赚翻少少添。 咁做系严重违反公屋租约，分分钟连屋都冇得住啊！你 咁都唔得噶？ 想知道更多滥用公屋嘅相关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星期二喺风骚快活人播出嘅《公屋快活人》广播剧啦。 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今个礼拜发达啦，你我哋敏感时刻嘅敏感人物请咗你个男神嚟啊 ！Kitty 好多个噶，边个先？ 你之前出个 post 话要见佢嗰个啊！ 我系 Jason 陈志新，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彤和你主持嘅敏感时刻。 吓，唔系啩？咁我补妆先，唔倾住，拜拜拜拜拜拜。 我去旅行啊，等我带定地图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我要去旅行，等我揾定个导游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佢系边个啊？咁犀利！ 佢咪我哋嘅嘉宾主持旅游达人咯。 咁犀利？咁我如果冇旅费，系咪可以揾佢啊？ 冇钱唔好揾我啦。我系 Chris 梁彦忠、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有啊 Chris， 早晨有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梁彦忠啊 Chris，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早晨各位风骚嘅听众啊 ，Happy Friday 啊吓，欢迎大家今日可以有呢个风骚大点唱嘅留个言啦、啊、咁样。 系冇错，喂你今日把声好似比早两日咧轻轻跌咗两镬。 哇，我真系发现咧一个礼拜做三日真系好顶尽， 好顶尽啊！ 开始咧， 哎呀，后生仔， 听日要瞓翻晏少少先得， 冇问题、啊， 补翻个面。 我覺得你哋好勁，一開麥嘅時候咧，就已經可以好精神嘅聲音咁樣。 你好似我哋咁樣，隨時咧一唔使。 好似你啫， 我嗰面跟住又再翻嚟，又再叉叉电。其实你拍嘢埋位都系咁噶啦， 我都系出咗名咧，即系总之一上车就瞓着咗咯。 梗系啦，呢啲良好嗜好嚟噶嘛， 系啦，把握机会休息啊嘛。 我唔得噶，我好彩，我以前得嘅，可能同年纪渐长嘅关系啦。以前我真系上车我就可以瞓噶咯，住大埔嗰阵时咧，哇，日日攞个头冚嗰块巴士嘅玻璃咧，搏搏搏冚极都唔醒噶。 好好，而家青春嘅回忆啊， 系啊，但系而家想瞓得着啊都难啊，真系啊。 高床軟枕先可以墮入 貴族。講得啱，講得啱，即係 住貨啊， 住唔到嗰啲咩旅社嗰啲噶啦。而家佢而家，你唔記得咗上次啦？啊，你未嚟嗰陣時，佢喺節目度咧，佢話佢會試下訂咧去旅行住過嗰間酒店嘅嗰個好舒服嘅枕頭啊。 係啊，但係發覺原來都麻麻 地。哦，你買咗翻嚟啦？ 買咗啦。 點啊？咩環境啊？係啊，嗱，喂，即係喂交流下你，唔怪得知你唔出聲啦。我哋諗啊，好耐都冇提咯。 我想問有咩特別咧個枕頭？ 唔係啊，有陣時我哋講過咪話你成日。去到酒店瞓嗰阵时，你硬系觉得人哋嗰张床咧系舒服嘅，个枕头系爽嘅。 哦，瞓嗰啲可能真系唔同级数咯，瞓亲都觉得腰酸骨痛， 踩低人哋，抬高自己。 唔系，但系咁你买到翻嚟咁点啊？嗱，我好好交代，好多听众好关心呢件事。 嗱，话说咧，我就一个 M 字头嘅连锁嘅酒店嘅集团啦。 M 字头就唔系 M 字额啊。 我都谂紧瞓到 M 字额咁。 系啊， 如果系嘅话，烧咗佢啦，咁就系咪？嗱，但系我买咗翻嚟之后。那个相因为不贵啊，是1000蚊以内有个枕头，咁你只换一个好的枕头是可遇不可求噶嘛，难得你喺嗰间酒店度瞓过嘅话咧，咁即系都有我觉得舒服就有信心嘅保证，起码嗰几日系瞓得很好好嘅，咁啊谂住搏一搏买啦，价钱又唔系好贵咁样。 唔准笑人啊，继续听佢讲。 咁做个嘴做咩啊？咁样。 唔准笑啊！ 我攞啲报纸捽你块面嘅， 又捽我块面。 系啊，后屘买咗翻嚟之后咧。一見到其實已經係有少少失望嘅感覺嘅，係因為咧比我想象中咧係薄嘅，我自己中意即係枕嘅枕頭係厚啲， 但係其實你試瞓過噶嘛，即係佢唔同咗啊，貨不對 版。可能係又嗱，我又唔夠膽話人哋貨不對版，因為我想幫佢兜翻一句嘅，因為通常你去到酒店咧，佢可能有六個枕頭喺張雙人床度噶嘛，你可能你瞓落去瞓嗰陣時咧，你會係瞓住兩個咁樣嘅，跟住咧我就改咗嗰個處理啦，跟住我就決定咧攞偷埋我， 但係你而家得一個啫嘛，係咯。 咁我隔離嗰個都有一個噶嘛，咁我就決定偷埋佢嗰個， 就冇枕頭。 我瞓曬兩個，咁咪咪用舊嗰啲咯，咁樣。 咁有冇舒服咗啊？ 有， 有。 跟住我就發覺原來即係你想買一個枕頭就可以處理到嗰樣嘢嘅話咧，係唔得嘅。起碼你要買兩個俾自己一個人瞓，雙人床兩個人瞓嘅話咧，即係你買四個嘅話咧。咁係可以達標嘅， 呢啲咪就係有錢冇定使囉。一個人要瞓兩個枕頭，然後仲要四個先夠舒服。 好多人都瞓多過一個枕頭。 其實只要係好嘅話，一個枕頭就足夠㗎喇，等於伴侶係好，使乜揾咁多。 嘩，佢突然之間又愛 得 宣言 喎。講到呢個 又搏唔到 喎。係呀，搏唔到㗎。喂，但係你而家你平時瞓一個枕頭係幾多錢啊？咁 158蚊。 係啊， 我喺商場度呢賣嗰啲呢日本竹隻嗰啲呢，喂，有考究過 㗎。 唔係今年我今次買嗰個貴咗啦，258。有分兩款噶，佢嗰個竹席咧，如果個包邊咧，普通包邊，即係好似縫印機咁樣車過咧，就唔止158。我咧貪靚，我買咗個咧有牛仔布捆邊嘅，貴咗100蚊，但係佢話咧就冇咁容易咧，即係瞓到佢爆口出嚟咁樣咯。 但你從來有冇呢個睡眠嘅問題，即係揾唔到？ 有噶，但我想話俾你聽咧，去到最後咧，睡眠問題咧唔係越貴越好噶，佢係要度翻你嗰個頸枕嘅高度啦、矮度啦。我有幾次睇埋你治療嘅時候咧，知唔知佢建議我瞓咩啊？ 瞓一瞓毛巾， 冇錯， 係啊。 佢話你買你買條竹温晚安做毛巾，自己卷埋一個卷狀咧，就咁攝喺度。我開頭話：，豈有此理，睇唔起我啊！我50000蚊買個枕頭都得啩？哦，原來真係 OK 喎。 哦，咁啊真係係噶喎，有時我好攰咧，我發現唔用枕頭枕擱住個頭咁瞓咧，哇，好舒服噶喎。 因為講緊咧， 同埋瞓背囊仲好噶。 哦，咁呢個係點係有？ 我都有試過， 你有試過屋企瞓背囊？ 唔係，即係如果你去出去旅行嘅時候咧，你有陣時真係冇辦法周居勞頓咧，那個背囊唔知點解啱啱好喎，你裏面塞埋啲嘢咧，瞓喺嗰度。 可能即係有一種嗰啲狀態啊，哇！世界在我腳下，哎呀，青春流逝於公路上，哇！世界這樣大咧，跟住開始催眠自己咧。 如果係嘅話，咁你直接瞓街啦，不如 唔同嘅。 咁你好大自然咯，係咪？我都未見到你瞓郊外咯，瞓街咯，係咪？ 真係，即係你失敗咗啦呢個。 又唔可以話失敗嘅，不過想盡中要使多咗錢咯。咁但係起碼都瞓得舒服嘅，咁都叫解決咗個問題啦。 你瞓過最惡劣？是什麼地方 Chris？ 我睡過最惡劣啊！我咪嗰次都冇真係瞓過，嗰次係喺火車站，跟住因為 邊處火車站先？ 斯里蘭卡。 哇 ！OK， 但斯里蘭卡係靚嘅喎，不過有錢靚嘅地方就好靚咯。如果比較地道嘅地方，都真係幾地道㗎。係 啦，嗰次咧，其實我係由你當點 A 去點 B 咁樣啦。咁咧我就即係唔會直達㗎嘛，我會搭公共交通工具。咁啊搭嗰啲大巴咧，咁就三架要轉嘅。咁轉完第二架之後咧，就車站啲人話俾我知，喂，第三架咧冇噶啦，依家六點啦，即係尾班車過咗噶啦，你不如轉搭的士啦，咁樣就唔知貴十倍咁樣嘅。係，咁嗰陣時慳儉的我咧，就是、我應該係都五六年前啦嗰陣時， 係， 咁覺得俾十倍嘅，俾十倍都唔好貴嘅啫，即係講緊都係幾廿蚊，因為本身個車費幾蚊咁。係，跟住我就唔抵啊，傻咁樣，我又帶睡袋。咁我就自己， 你為咗幾廿蚊決定瞓街， 係啦，跟住之後咧， 真係好年青嘅呢一件事。我為咗幾百蚊我都唔會咁做啊，幾千蚊我都 考慮。但 你 聽埋我結局喎，你聽埋我結局喎。跟住咧，咁我就真係好堅持，因為嗰個人係咁鬧我話你唔好咁樣作戰自己啦。咁我都照話唔得嘅咯，準備好嘅啦。咁喺度揾緊邊啲位有壓遮頭又通風咁樣啦。跟住佢發現我咁堅定咧，佢最後就決定放棄， 陪埋你一齊。 唔係佢話俾我知，好啦，其實嗰度仲有班車嘅。 哦， 其實佢係個的士司機， 就係想攞咗你嘅生意，就會呃你話冇咗班列車。 哎呀，咁樣啊！ 係啦，佢就估唔到有個人癲過佢，就寧願瞓街。 其實你而家俾你再俾多次機會嘅話， 我應該係搭咗的士。 你會信佢噶嘛？其實係咪？ 因為畢竟啊，年歲都漸長多一兩年啊， 真 係 瞓覺真係好重要啦。 係啊，咁我哋恭喜你啦！如果你淨係可以隨處瞓得着嘅話咧。就證明你好安心。如果你要買貴枕頭先瞓得著嘅，亦都證明你嘅收入開始安穩啦，都係好事，好事嚟噶。誰人失戀傷心，因此開始不重視性命，廢了雙腿的他，唱聲中都堅決答前程。说你怕自己一个生活过分恬静，流行依赖下定他，多稀罕得到这份和平。失恋真的一般所讲恐怖吗？睁开双眼看一看，许多东西更值得可怕，哪怕各样痛苦继续挨。其实世事转得这么快，原来世界这样大，原来世界这样大，原来世界这样大，原来世界这样大。常日得不到想得的东西，不惜卖弄眼泪，而求轻松的他，一生只得交拖下一对。谁人争东争西，大家出手之后犯了罪，难圆饥荒中的一双夫妻，分享肮脏的抵过罪。失恋真的一般所讲恐怖吧，睁开双眼看。许多东西更值得可怕，哪怕各样痛苦继续挨。其实世事转得这么快，原来世界这样大，原来世界这样大。收不到花，不甘心吗？远处的。 这么快，原来世界这样大，原来世界这样大，原来世界这样大，世界这样大。 曾志豪、 黄耀祖、Chris 梁彦宗， 风骚快活人。 十月四号星期五啦，我哋有点唱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打你18723881872388嘅。反正有好多人呢琴日见到挤咗嗰三张相，一个三个人嘅相呢，全部都系话哇真系好小鲜肉啦，即系话原来哇佢好可爱个样啊。 嗯， 最紧要系咩呢，就系、是、唉你都同佢开同一格。 系啊，见到嗰张啊， 几有似你啊！ 即系其中一位嘅听众咧，就会话：阿熊仔真系好似爸爸咁嘅样咁样。 哦，你修饰咗真系。 我已经即系我都仲系系咯。 系咯，佢话我老味真系。 老味都可以系一个赞美嚟嘅。 但冇理由噶， 呢啲咪小鲜肉把嘴咯，攞个油咁样啊。 系啊，猪油咯， 会唔会帮得到你啊？ 我唔会，因为我其实我唔认同啊，即系边有老味啫，真系。 啊，系噶。 系咯。 好啊，好啊，你话冇咪冇咯。 边有咁瘦嘅佬噶？ 有噶。 有咩？我咪 系 咯， 系啊，瘦佬啊嘛， 系咯。咁所以你想咧亲身同呢位小鲜肉咧倾下偈，因为好多人都话哦，原来电视节目就见咗咁，但系佢话原来听声嘅有啲唔同嘅，即 系 可能节目出嚟同埋直接系听收音机说话嗰啲咁样嘅声线咧又唔同嘅，咁咪有兴趣你咪打上嚟倾下偈咯， 系咪先？ 呢个系朝头早瞓醒声，可能就有啲唔同啦。 但好多听众都话你做得好好啊， 多谢。仲有好多嘢同两位前辈学习啦， 讲得好啊呢啲，你应该 俾封利是你先，咩都。冇讲啊，揞住你个口啊！ 做福利是应该都唔细喎。 系啊，你应该话，哎呀，全靠大家帮手啊，真系。喂，我想问下咧，嗱，真系好认真嘅，喺咧呢个沙士之前咧。你有冇戴口罩嘅習慣？ 冇， 真係冇。 沙士之前，沙士嗰陣時你即係零三，即係話，咦？你嗰陣時幾歲？ 我應該係中二到啦， 我中三咯嗰陣時。 哦，係咩？ 係啊，四一年細啊。 哦，係啊，差唔多啦。 我 翻工啦已經。 我真係冇嘅，因為嗰陣時咧，大家成個城市咧，我哋香港興 噶嘛， 個衞生意識有少少唔同啊，即係。其实自从有沙士之后，大家会系唔单止系沙士，譬如你觉得好似想作病啦，你就会戴口罩。又或者 沙士之后咯， 系啦，都系沙士之后。譬如我哋而家三个同埋阿田咁样做节目咧，或者你话作病嘅话咧，我就会同讲，一系你戴，一系我戴，我一个人戴，唔好惹人。 冇错， 即系有呢一个咁样嘅概念喺度嘅， 即系变咗系负责任嘅表现啦。同埋咧，嗱，我即系印象已经有啲模糊啦。究竟喺零三沙士之前咧，系咪如果会戴口罩嘅，通常都系得明星嘅咧？ 明星都未戴噶， 系咪明星都唔戴？ 嗰阵时有已经有狗仔队噶啦， 都系 戴黑超嘅啫。偷拍冇咁去到入屋咁严重嗰啲， 戴顶 帽、戴眼镜就觉得已经系遮住咗 啦。我怀疑系咪真系由 K-pop 开始，即系当你见到佢哋嗰啲 Big Bang 啊咩咧，全部仲要戴黑色口罩啊嘛。 系啦，即系仲要系有唔同款先至啲明星会戴嘅。如果唔系真系核突噶嘛，下下都系一个医疗口罩。 如果系啦，如果唔系咧，我印象中系睇新闻图片咧，几时啲人会戴口罩咧？ 做咗衰嘢咯。要俾人哋喺个机场度，佢喺度出嚟嗰阵时追访嗰阵时， 明 姐得几多得几多咯。 同埋就系法庭咯，法庭出嚟咧，即系譬如话啊呢个 已经有噶啦， 好似有噶，即系已经有啲譬如话，如果佢有啲咩风化啊，有咩案件咧，即系你总系会见到嗰啲哇包到自己咧，即系含晒咧，即系总之唔想俾你见到咧，佢就会走出嚟嘅。咁但系咯。由沙士開始之後咧，大家開始發覺唔係喎，戴口罩咧就變咗係正面嘅喎，即係你唔戴咧，如果你咳咧，啲人仲會望住你。 做乜唔戴啊？咁散播病菌 咁。係啦，咁但係如果以前咧又係衰嘅，如果以前咧你未有呢件事之前咧，你戴咧，啲人係驚你噶，你咪有病啊！你戴口罩即係你有 咁大件事啊，要遮住自己咁。 係啦，你大件事都要戴口罩，咁所以咧，如果你回想起咧，當年戴口罩咧，大家係唔識戴㗎。 即系嗰个唔识系话咧，边边系面啊？ 上下倒转， 上下倒转又有啦。边边系底，边边系面啊？ 底面分唔到系最多嘅。 系啦， 但跟住慢慢你就会分得到之后咧，你仲多咗好多唔同嘅品牌啦。 系系系， 边个就劲啲啦？系啦，唔同嘅质地你又觉得通气啲又舒服啲。其实出咗好多唔同嘅口罩。 系啊，咁啊， 呢个都可以话我哋香港一个 演变 代嘅演变嚟噶。 一个演变嚟系啊， 唔认识呢一样嘢，讨厌呢一样嘢，抗拒呢一样嘢，都接受咗呢样嘢，跟住仲enjoy 呢一樣嘢，因為覺得原來真係可能可以保持到個身體嘅健康啊嘛。 同埋型咯，你知啦，有一啲好似佢呢啲小鮮肉嗰啲年紀嘅咧，再鮮肉啲嗰啲啊，佢哋係會有一種咧病態嘅即係裝束噶嘛，即係譬如話咧，係唔係都要戴咗個口罩先，跟住仲要黐著水膠布， 係咩？ 你有冇見過啲僆仔咧？ 即係覺得好型 潮啊嘛，嗰陣 時若風咁。 唔係啊，嗰啲型啊， 你試下咯，你話點係做咗中老咯？ 佢哋嗰啲藥水膠布，因為仲要係誒，一係就黑色啊，一係就有啲圖案咧， 即係個膠。胶布系个装饰啊！ 胶布系装饰嚟噶咋？ 我都脱咗。 你梗系啦，你老咗噶啦，对比嗰批嚟讲咧， 你翻到几多工啊？九廿二岁噶啦， 系啊， 呢度岁月催人老啊，电台都系噶。 系啊，咁即系有一轮系有啲人会咁样做嘅。咁但系你再嚟到今时今日咧，就会发觉其实戴口罩咧，好多时候咧，真系为咗想保护自己多啲嘅。 嗯， 系啊，即系无论你有病啦，或者你觉得个空气好污浊啦，咁特别系咧，因为嗱老老实实，而家有阵时你即系你都惊噶。 啊、 你都驚行過唔同嘅地方咧，即係究竟嗰度個空氣會唔會空氣不似預期？喂， 啊、 有時你離遠飄過，你都驚噶嘛。咁、 啊、 所以你都會喂，不如揞住自己穩陣喎、啊，真 係。我最印象深刻就係嗰陣時去尼泊爾，因為咧，即係佢喺個舊城嘅時候咧，嗰啲街真係好窄嘅。 係 咁咧。佢嗰啲路咧又唔係鋪曬石屎成個，即係車一經過咧就好多好多灰塵，就你直頭已經近距離幾先已經見到霧霾咁滯噶啦。 係， 跟住嗰度當地嘅居民係十個，我諗有八九個咧都會自己戴口罩嘅，即係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啊。嗰個頭變咗， 係， 咁所以嗰陣時我就，原來都係即係。必須的，同埋有地方係原來會咁樣 的。會噶會噶。 其實呢一陣子咧，講真喺香港咧，即係戴住個口罩都好似日常生活嘅一部分。不過呢、這個習慣咧，可能大家有機會需要改變啦，因為今日其實好多唔同報章嘅頭條啊，都講咗呢一單嘅新聞嘅，就係話咧，因為反修例示威嘅浪潮持續啊，有消息就話咧，政府可能會準備引入呢個緊急法啊，賦予嘅權利，盡快會頒布呢個禁蒙面法啊。咁啊，據悉啦嚇，話咁啊咁讲啊吓，行政会议咧最快今日咧就会召开一个特别嘅会议嘅，一经通过之后咧就会公布一个立法嘅详情嘅。 系啊，嗱我自己咧就系有啲即系有啲觉得担心嘅。 点解？因为你长期病患。 因 为真系豪仔成日病噶嘛，佢病我真系会真系唔好惹我啊，火嚟噶我会。 最大件事系咩咧？即系嗱，我自己体会啫、 嗯， 就因为咧佢会同你讲就话。唔驚㗎，你只要咧唔係去嗰啲非法示威嗰啲現場咧，你平時戴口罩冇問題嘅。即係譬如姜圖嗰日喺銅鑼灣咧，冇嘢㗎。沒有暴徒，只有姜圖，佢戴口罩冇問題嘅。 但如果佢真係住銅鑼灣，佢真係要落街，咁佢唔舒服，去睇醫生戴咗個口罩咁點咧？ 嗱，我 銅鑼灣好熱門㗎喎呢一排。 係啊，我最擔心嘅地方咧就係，因為而家咧嗰個所謂嘅戰區咧嗰個定義太大啦、 嗯。 即係譬如咧，我今日都聽到啲街坊咧，佢可能會話，譬如你話嗰個商場咁原來有人喺裏面聚集嘅，你唔知喎。你行過或者你知咁，但係譬如你有時咧，你有啲屋苑咧，你個入口就喺商場裏邊噶嘛。 係係 咁你點都要經過嗰度喎。咁但係你之前咧，可能你驚咧就話：，唉唔好滯啦。其實咧，我個人係中立嘅，我就完全唔想參加任何呢啲遊行示威活動。但我行過路過，依家俾人影到嘅話咧，以為我有份參與。 係 咁點算啊？我戴翻個口罩咧，起碼都可保平安啦。嗱咁啊衰啦。 嗯。 嗱你喺嗰個商場行過，你真係一個中立嘅，你係一個好和平嘅人士。但你行過，可能阿 Sir 離遠見到你 ，Hello。你已經違反咗反蒙面法，因為你而家呢度係非法示威嘅區域，唔、關我事㗎。阿 Sir， 我真係行過啫，點算咧？即係我擔心呢樣多啲。 我都有擔心，譬如好簡單自己嘅一個例子啊，譬如10月1日，大家都見到啦，香港有好多唔同路面嘅情況，各區都有啦。好簡單，我開完咪翻屋企。其實我係翻唔到屋企嘅，咁啊豪仔已經真係幫手送咗我一程咧，因為好多嘅地鐵站就封咗啊。 係啊 係 啊。 但係因為我住嗰區就係啲地鐵站封咗嘅，我點樣都要行路翻屋企嘅時候咧，係要經過唔同嘅區域，例如銅鑼灣區咁樣啦。咁我經過嘅時候，咁我一定會我就會經過呢啲區域嘅喎，係咪？ 點算啊？ 咁所以即係大家都會諗下，咦？其實可能我哋日常生活呢、這個。 係我哋嘅情況已經滲入咗我哋生活入邊啦。咁啊，呢一個法例如果實施咗嘅話，究竟會對大家平時嘅日常生活有幾多嘅影響？ 係， 其實而家都係一個 unknown 嚟嘅，真係未知啊。 喂，旅行嗰陣時候你有冇見過有好多地方咧？譬如佢哋係咪有中東啊或者中亞嗰啲咧？佢哋戴住個面罩嗰啲，其實你對你嚟講會點㗎？ 直頭唔止係面罩啦，成塊面只係得翻隻眼咁樣。 係啊， 係 啊，嗰啲都幾即係尤其是啲比較保守嘅國家啦。嗰陣時去阿富汗，係啦，咁啊叫啲女人啦，當然就咁啊。只是得隻眼嘅啫，咁又唔可以影佢啊，唔可以成啊咁。咁其實即係我諗，我唔知咧。其實佢哋又好覺得英憤， 係 同埋又覺得誒咁、樣咧先至係啱數 嘅。佢嘅服裝嚟嘅，係 啦，即係咧你我佢唔舒服啊！如果你想佢即係露多啲咁樣， 係啦。咁因為佢哋可能由佢哋出世咧喺嗰個國家城市嘅傳統就係咁樣，係 啦， 係 啊，係啊。咁所以 你哋都會尊重佢個傳統。 咁當然啦，係啦。咁當然同埋我係男仔咁樣，我又唔會需要遮住啦。 啊，係，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世界各地，無論好多地方，可能佢都有需要戴呢啲面罩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话：，对于犯法嘅示威者，如果有足够证据，理应检控。但从解决问题嘅角度，唔系透过推行禁蒙面法就可以平息问题，而且引用紧急法绕过立法会呢一种嘅做法，相信会进一步限制港人自由。郭榮亨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港府在1999年向聯合國承諾，如果要引用緊急法會經立法會審議並會保障人權，但現時違反承諾。禁蒙面法推動組召集人郭佩凡說，據他了解，其他已訂立禁蒙面法的國家都不能夠完全禁止蒙面示威，但會令執法變得更易，希望市民亦可以協助警方執法舉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今日刊登的憲報公布，按照立法會條例，立法會2019-2020年度一般會期開始的日期為今個月的16日。區議會選舉提名期今日展開，今個月17日結束，投票日會在11月24日舉行。民建聯派出179人參選，主席李慧瓊朝早在中西區參選人的造勢活動上說，現時是香港最困難時刻，亦都是民建聯面對最困難的選戰。有民建聯辦事處被人破壞，有市民亦都擔心因為政見不同而被人滋擾，認為這個並非公平的選舉，要求政府採取措施確保選舉公平公正。他又說，暴力只會將香港推向萬劫不復的位置，重新支持警方嚴正執法，並且要對堅持一國兩制更有信心和決心。民建聯會務顧問譚耀宗就說，市民如果不想經濟受損，應該選出合適的候選人，不應該口講民主，實際搗亂。早前到香港觀察示威情況的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斯科特說，收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給他的信，但批評內容空泛。斯科特透露，曾經和林鄭月娥、商界領袖、泛民主派人士會面，形容林鄭月娥當時無法回答對於港人基本人權的疑問。到當地星期四，他再收到林鄭月娥的信件，林鄭月娥說珍惜自由民主和香港與美國的夥伴關係，又擔心美國國會推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不利影響。斯科特批評信件內容只是更多的空話，顯示林鄭月娥不重視人權，包括拒絕市民和平集會的權利，形容林鄭月娥只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全球稱霸遊戲的棋子，對香港並沒有一個強大領袖和民眾站在一起感到失望，但美國將會致力協助港人抗爭，不會退縮。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天晴炎热同干燥，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29点，跌80点，成交额226.7亿。部分活跃港股，信达生物25.35跌1.05， 腾讯控股324.6跌6毫，美团点评84.05升1.65，友邦保险74.35跌2.5，盈富基金26.95跌5仙，华能新能源2.96升2.9，百威亚太30升4毫，汇丰控股58.7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06.76，瑞士法郎0.999，澳元0.676，加元0.333，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98。日经平均指数报21,321点，跌19点。港金现价报14,100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8.61美元，卖出1,508.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城门隧道去荃湾咧就比较车多啫。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咧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噶。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啊，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车龙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都好长噶，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啦，龙尾就排到水街。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预备 Engelbert Humperdinck 嘅 Too Beautiful to Last。呢首歌嘅作者一开始已经表达喺秋天里面发生咗一段美丽嘅情感，令人感到温暖又温柔。但唔知咪因为太美丽而唔能够永恒。呢首歌有淡淡哀愁，但系又表达出秋天童话嘅美丽。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晚上8点到9点，添淡情怀。 我是刘善仪。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Who am I？ 成世流流长，总会爱上几个人渣嘅。 我系差人，边个知啊？ 我大声讲嘢，唔代表我冇礼貌啊 ，Sir。 Cut， we take。 提起香港电影，你可能只会谂起幕前嘅精彩演出，但幕后嘅工作你又知几多？港台电视31，日上8:30。逢星期五晚请来电影人带你走入后台，看看电影制作点滴。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星期五啦，今日又有豪仔率先打头阵呢个风头火势。 多谢你啊 ，Chris。今日系你喺我哋呢一个节目暂时一个小嘅阶段，我哋期待你日后会咩都咩事。 下个礼拜咪要翻咯。 系啊， 所以瞓翻五日。虽然礼拜一、礼拜二我哋有另外一位嘅嘉宾主持，俾阿 Chris 叉叉电，下个礼拜三佢又翻嚟噶啦。 系啊，冇错。 你希望你下次翻嚟嘅时候，你可以再容光焕发多啲，精神饱满一啲。Yeah. 最紧要系唔好再显得我哋两个唔够你小鲜肉。 你自己一个啫，我 OK 嘅。 有一单国际新闻咧，系同卡通人物合照咧闹出嚟嘅风波有关嘅。我谂你谂都谂唔到啊，点解咧同卡通人物合照都会俾人炒鱿鱼嘅咧？嗱，话说咁样嘅，美国嘅环球影城，唔知大家有冇去过咧吓？咁啊，佢话咧，当中有好多好得意嘅动画人物啦。咁啊，里边有一个咧，就系好似嗰个即系Minion 啊，迷你兵团里边嘅一个电影嘅角色，叫做格鲁啊。我冇睇过呢个卡通咧，我唔系好知佢咩人嚟噶。总之就一个即系好似高高大大咧咁样咧，叫格鲁啦。咁咧佢就话呢个环球影城嘅员工咧，就同一个咧即系七岁嘅黑人女童咧就合照。咁啊，合照完之后咧，咁啊冇嘢啦，个女童就好开心。咁啊，屋企人咧翻去度假晒翻张相出嚟嘅时候咧，我就再望真啲张相，我话咦，有啲唔对路喎。呢张相点解嗰个咕噜啊，嗰个格鲁啊，嗰个角色咧，佢系搭住自己个女个膊头影相，咁 OK 嘅，冇嘢嘅。但问题系佢唔系就咁只手搭上去。佢见到咧，佢只手搭住自己个女个膊头，但系就做咗一个 OK 嘅手势。咩叫 OK 嘅手势咧？唔系真系 OK 咯，即系你卷起咗个即系大拇指同埋个食指做咗个圈，另外三只手指就我哋平时做个 OK 啊，真系好普通嘅 OK 手势。好啦，然后咧，佢话咧，即系当时咧相片里边咧，就做咗呢一个嘅动作，咁然后咧佢就晒影咗呢张相出嚟，咁啊仲讲嗰啲说话嘅。咁成家人望完之后咧，佢哋就发觉好惊讶。嗱，一间话俾你听点解咁惊讶？佢哋见到呢个 OK 手势之后咧，佢哋甚至乎咧，因为原来当时佢哋有拍埋 video 啊，所以佢哋就再睇翻片段咧，就明显见到成个过程咧，就系嗰个卡通人物系首先叫个女童过嚟影相，然后先至再做出咧呢一个 OK 嘅手势咧，搭喺佢个膊头嗰度。咁然后咧，当佢确认呢一个系佢故意主动。特登向呢个女童咧做出呢个 OK 手势之后咧，佢就决定投诉。嗱，我知道你听到呢度，你都仲系一头雾水。点啊？佢做咗个 OK 手势都要投诉，有咩事啊？一间就会解到俾你听噶啦，捉隔离，捉隔离。咁然后咧，佢哋就同环球影城投诉啦。你可能以为环球影城一定唔会睬佢啦，系咪先？你一定以为佢系即系喺度无事生非啦？唔系啊。原来咧，环球影城同呢个涉案家庭咧，经过数个礼拜嘅协调之后咧，佢哋决定做出两个动作。第一，佢哋会咧将一啲门券咧就补翻俾佢哋，即系当一个补偿先。嗱，首先系承认咗佢知道有问题嘅，咩问题啊？等等先，而家话俾你听。第二个佢哋会做嘅嘢咧，就系佢哋会解雇呢一个咧合照嘅嗰个卡通人物嘅员工，唔系啊嘛，炒咗佢鱿鱼。第三，佢哋道歉。认为咧唔应该咧，认为呢一啲员工嘅做法首先系不可接受，深感抱歉，确保唔会再发生同类事件。好啦，粒瓜子卖咗成三分几钟，都系时候话俾你听啦。点解佢做咗呢个 OK 手势会令到个客人投诉，甚至乎令到个乐园会炒人呢？原来呢个 OK 手势喺美国咧，并唔系代表话啊冇嘢啊冇问题咁解，原来系被列为咧。是反诽谤联盟里面已经列为象征仇恨的手势，甚至乎他们是一个有特定对象，就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你知道美国那个种族问题真的很严重的。原来在美国他们一些白人至上的主义者就会将这个 OK 这个手势就会偷偷地摆在照片里面或者是任何一些背景里面。就意思就是说照片中的人呢佢唔属于呢度嘅，佢唔应该得到任何人嘅注意。就咁听落去咧，即系似乎有一种咧漠视啦，希望咧就将佢排斥喺呢一个地区，或者哪怕系呢一张相框里边咧，佢唔应该喺度出现嘅。咁其实咪即系一种歧视咯？即系话咧，佢同我系唔同嘅。呢種就真係一種歧視嚟㗎，而且點解佢哋咁嚴重呢？因為佢哋之前亦都有一啲嘅案例咧，就係話 已经足够令到佢哋相信咧呢、這个使用 OK 手势嘅人，佢哋表达愤恨、愤怒同埋仇恨咧，已经远远超过咗咧，即系我哋平时话，哎好嘢 ，all right 冇问题，所以佢哋咧先至会咧，定咗作为一种共识咧，就系、是、一种仇恨象征，即系如果打个比喻咧，反 V 啊。即系你喺香港咧，虽然唔会犯法，但你会知道初你做反 V 咧，即系其实就同 V 字系唔同嘅，系代表粗口手势嚟嘅。你就知道咧嗰个所谓嘅即系广泛程度系点样啦。嗱，咁所以第一咧，当然你会觉得好嬲啦，即系人哋咁开心嚟到你个乐园度玩，你系特登因为见到佢系一个黑人女仔，你就走埋嚟同佢影相嘅时候咧，特登做呢个手势，其实就想主动系主动地歧视佢，希望为佢带嚟一种仇恨嘅。咁首先系好唔啱啦，但系第二咧，你就会发现。唯一嘅好处系咩呢？就系、是、社会究竟会唔会容许同埋接受呢一种嘅仇恨？如果环球影城收到呢个投诉之后话，哦，咁啊呢啲个别员工咧有情绪，我哋好难控制佢嘅，咁啊梗系唔系几好啦。不过冇办法嘅噃，人啊总系有情绪嘅，你咪投诉佢咯。哎哟，佢戴咗个骷髅面具，睇唔到样啊，咁我都冇办法嘅。嗱，如果环球影城系咁样处理嘅话咧？咁就真係更加大件事，佢係冇辦法令到呢個社會呢就回復平靜嘅。嗰啲受到歧視嘅黑人呢，佢就會覺得係咪而家呢個社會呢對我就係可以合法地咁樣去仇恨，就係歧視呢？喂，同埋你要知喎，你今日可以只係展示一個 OK 手勢同我搭膊頭影相，第二日呢你會唔會係唔俾我影相呢？你會唔會由於得到即係相關一啲咁樣嘅人士嘅縱容之後呢，你可能係會越做越過分㗎喎。嗱，所以呢我觉得呢个案例是很值得参考的，适当地及早地一视同仁地制止这些歧视侮辱的字眼手势，这样才可以令到社会平息的嘛。美国真的做得好。风头火势，但我是不会介意的，虽然那张照片里面我是明显被人家有一种歧视的成分，但我会感恩，我会开心，因为佢哋注意到我系一个爸爸嘅身份，证明我平时嘅努力系冇白费到嘅。你检讨下啦，你成日都照顾 Molly， 大家都冇咁样去睇你啊！哼，我赢你啊，黄耀祖。 其实咧，琴日摆咧有豪仔啦，有阿祖啦，同埋有 Chris 嘅嗰张相咧，我自己睇完咧有少少三代同堂嘅感觉嘅。豪仔，你咁好似一个阿爷咁，但我唔系净系话你噶。难道睇嗰张相，我唔止生得阿 Chris 出咩？有冇搞错？你同人到咁紧要噶，真嬲啊！真系。 我又为你讲翻个公道说话，你边生得佢出啊？佢咁靓仔。同埋佢咁高， 我真係做唔到呢个节目落去啦！所有嘢都系由你引起㗎，我话俾你知啊，梁彦忠，我大大脚踢你块面啦！成日都会话咧，即系香港嘅小朋友啊，活喺一个非常非常幸福嘅安全网入边度。最大嘅原因咧，都系爸爸妈妈对佢哋嘅保护系非常之大嘅。前阵子嘅暑假咧，我哋香港咧都举办咗一个比较特别嘅暑期班，就系咧有一啲嘅父母咧要俾钱嘅，俾钱之后咧就系将佢哋嘅小朋友咧卖猪仔，要去到一个远离市区好远嘅一个郊区嗰度咧就生活七日。喺嗰个地方咧，佢哋真系要自给自足嘅，讲紧嘅咧就系有唔同嘅自理嘅课程要上啦，自己点洗衫啊、接衫啊、煮嘢食啊，总之就要过一个咧冇家长、冇工人姐姐、自己一脚踢啊七日嘅日子，要点样过咧？咁当然佢哋本身咧都系有一个嘅特别嘅课程啦，有个社企去举办嘅，小朋友嘅安全咧系绝对保障咗。不过真系好想教下佢哋啊！如果喺一个近乎八母嘅情况底下，即系乜嘢都冇啊吓，佢哋点样都可以开开心心咁样同大自然一齐生活同相处咧？其实课程嘅内容咧，之前我哋都有讲过少少嘅，不过今日咧睇到个报道咧，就讲翻啊主办嘅单位。怎样去评价呢？就是今年参加的同学仔的。其中一样东西他们就讲到，其实今年的同学仔都不算太曳的，他们是属于那种想曳又不够胆曳，反而公主和王子的小朋友的确是比较多的。大家想想都很合理的，就是平时我们见到我都说一开始说个家长的安全网很大的嘛，小朋友可能喊的时候第一件事就已经走埋去呵护他，帮他处理问题，所以公主王子多了好合理啊！另外一样嘢咧，佢哋都会讲到嘅。其实有阵时小朋友咧，佢哋面对住一啲嘅 situation、一啲处境嘅时候咧，佢哋第一日去到一个陌 生嘅住宿环境啊、伙食啊，甚至可能有啲咧好快已经喊啦，就系、是、因为话咧见到啊大自然有好多昆虫啊，好惊啊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嘅主办单位会点做嘅咧？佢哋就会同啲小朋友讲嘅，佢就话：咁究竟你系挂住你屋企张床啊，定系挂住你嘅屋企人呢？仲会问佢哋嗱，如果你系挂住你嘅屋企人嘅话，不如你试下写封信俾佢哋，话俾佢哋知你有几挂住佢啊！其实我谂呢类型嘅可能性啊，平时大家如果日日都系住喺同一间屋啊对住嘅话，其实佢哋都未必会懂得要用书写呢一个方法去表达对屋企人嘅思念。但系呢一个嘅主办单位咧，就希望啲小朋友可以学习到，其实冇嘢系必然嘅。今日你哋冇得同你哋嘅屋企人同住喺一个屋檐之下啦，希望你哋更加会明白同埋识得去感恩啊！平时屋企人对你哋做嘅嘢唔系必然噶，样样嘢啊，其实都系有因有果嘅咁样。其实佢哋仲做咗好多嘢噶，咁佢哋都会觉得啦，小朋友同埋家长都会觉得就系话，一个礼拜之后接翻啲小朋友嘅时候。家长觉得好感动，小朋友咧亦都真系成长咗嘅。目的都系希望可以令到小朋友知道自己系有能力嘅，而家长咧亦都更加有信心。你哋要放开双手，俾自己嘅小朋友起飞啦咁样嘅。我睇咗之后，我觉得都真系好啱。我亦都谂翻起自己细个嗰阵时啦，我上游水班，点上都学唔识，进度就大落后啦，十堂嘅课程嚟嘅啫，因为。每一堂嘅时候咧，妈妈都喺我隔篱，喺泳池边度鼓励我。但系当人哋已经游紧自由式嘅时候，我都系尝试紧将块面垫落个水度，真系冇用到不得之了啊！直到几时可以即系脱离咗？可以大胆啲咧，就系、是、爸爸妈妈将佢哋个安全网放大咗啊！妈妈唔系再企喺隔篱，佢唔系再好惊死啦！我个仔将块面咧摆落个泳池度，佢会唔会浸死噶？咁样就系、是、有好多嘅屋企人带我去游船河嘅时候，当然啦，有好多都精于游水嘅屋企人就喺个水度等紧我。我个舅父咧就喺个游船河上面咧掉咗我落海，好惊好惊嗌喊，但跟住发觉原来落咗水之后自己真系识得踩水，系会硬住噶咁样。自此之后我就学识咗游水啦。所以有阵时咧都会话现今嘅小朋友咧嘅家长啊吓，佢哋俾小朋友嘅安全网太细啦，太惊佢哋跌倒啦，太惊佢哋唔识做啊。有阵时反而系家长放手少少，放大啲个安全网啊，小朋友嘅学习反而可以更加快嘅。风头火势嗱，我呢位嘅新拍档啊吓，佢啊真系会做电视嘅，同佢影完相就会更加知道人哋话点样靠面口揾食就系呢一啲啦。我真系睇张相睇嚟睇去，我唔系睇到阿豪姐好似老佢好多咁，我唔系睇到呢一点，我系猛咁谂紧，点解阿 Chris 梁彦忠你块面系可以咁细嘅？人哋话上镜咧即会变大人哋个样噶嘛，所以你块面咁细，抵你适合做电视嘅，欢迎你啊，阿 Chris 梁彦忠。 佢又唔抵得你啦，话你面细啊！ 我赞美嚟噶，我冇话唔抵得啊！我谂咧个葡萄喺个口边度跌咗出嚟嗰粒巨峰系你啊！ 其实咧，即系面细呢样嘢咧，我自己都觉得，我上镜嘅时候，其实我觉得自己真系好阔噶块面，但系唔知点解咧，即系我有更加多嘅同行系更加细，我都唔知嗰啲人系点运作嘅，即系咧嗰啲五官隔篱咧冇嘢噶啦，直接系个面个边噶啦。 五官隔篱冇嘢咁样噶啦， 系啊， 假噶嗰啲整容噶，正常嘅又好似我哋我啦豪仔同阿田咁噶。 面细唔紧要，最紧要唔好脑细就得噶啦。 喂，咁咧我又讲翻我张相啦，咁啊都有睇下啲留言嘅，我发现咧。都好多人讲，喂，不如你讲下啲旅游嘢啦，咁样嘅。好啦，咁今次咧呢个风头火势咧，又讲下啲旅游嘢啦。啱啱最近咧就有一个网站咧，就选呢个全球最佳嘅五十个岛，即系话咧旅行咧就好好玩嘅咁样啦。咁佢唔系自己选嘅，即系唔系独裁嘅，佢都系票选嘅。嗱，呢个好重点啊，系票选嘅。咁你会谂咧，票选嘅一啲岛嘅地方，咁一定都系啲好出名嘅地方啦，系咪先？呢、这個第一位咧，真係估都估唔到。首先我自己咧，我都係未聽過嘅。就算我有 plan 過，可能想去呢一個地方咧，我都係未聽過呢一個島嘅啦。我講下啲大家可能聽過嘅名先。嗱，五十大入邊第三十位係呢個加拉帕戈斯島。 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出名嘅島嚟嘅，叫進化島。話説咧，我咧今年年頭係拍我節目嘅時候咧，都去過，都好中意嘅，好多啲野生動物啊，完全又唔驚人啊，近距離啊咁樣嘅。咁呢個都係30位啫，前面仲有29個。咁啊，好出名嘅馬爾代夫啦，26，跟住近啲啦，菲律賓呢、這個 Cebu 咧25。跟住仲有夏威夷啊、Santorini 啊嗰啲咁一路排上去都系廿零啊十几嘅啫。嗱，最近我哋会识嘅咧，应该就系第16位巴厘。嗱，巴厘应该都系我谂，如果大家要讲呢个阳光与海滩嘅度假天堂咁样，咁都系巴厘噶啦，都系第16位啫。咁咧第一位系边个咧？系咩国家咧？嗱，系票选嘅、哦，真系估都估唔到，系冰岛嘅西面嘅一个小岛，叫弗拉泰啊。系啦，英文咧我就咁见到，见到呢个名咧，我谂嘅读法应该系 flatty 咁嘅意思，咁读啦吓。咁佢嘅意思咧就系一个 flat 嘅 land， 即系平地，因为成个岛咧都好平嘅咁样。咁有啲乜嘢嘅咧？嗱，其实佢咧百几年前咧都好兴旺嘅，即系我睇翻资料啦吓，就算系一个即系经商啊，或者文化嘅中心啊，上面住咗好多人嘅。但系依家咧佢相反，佢系 sell 冷清嘅。乜都冇嘅。嗱，首先因为佢喺冰岛啦，个地方都比较冻啦。咁如果要去呢个小岛咧，要搭船，但系都唔系全年开放嘅。个船咧系六七八月先至有呢个渡轮嘅，即系呢个夏天嘅月份比较暖嘅时候先有嘅。咁上面有咩咧？嗱，首先个岛咧就个长啊，个长度啊两公里，上面咧一条路，嗰条路咧就系由个码头去佢嗰个小镇嗰条小村，咁就冇噶啦。咁入面呢就有一间教堂啦，然之后呢就有呢、这个都有啲特点㗎喎，一个图书馆，咁呢就係、全个冰岛最细嘅一个图书馆。嗱，咁听呢我都觉得好闷嘅，即係喂睇唔鍾意睇图书咩，係咪先最憎睇啲㗎啦。嗱，上面呢住咗几多人呢？犀利啦，呢个两个家庭，总共呢应该係五六个人左右。就係、是、咁多嘅啫，咁但係訪客又唔少嘅喎。原來即係雖然我哋尤其是香港啊比較少聽啲啦，但係原來咧每年都有差唔多成萬個嘅啲歐美嘅旅客會去嗰度睇嘅喎。咁你會諗話有咩好睇咧？咁樣即係呢個真係一個平嘅荒島，乜嘢都冇嘅。旅行有時就係想睇呢啲，好多香港人咧去旅行睇嘅時候咧，睇嘢嘅時候咧，都可能會揀啲哇好多嘢做啊，有咩做噶嗰度？即係如果你搭佢嗰度，咪曬太陽咯，咁一日噶啦，咁咧佢會覺得哇咁悶噶，有咩好做啊？咁啲旅行團咧一定唔會去嘅，因為安排唔到啲咩活動嘛。但係咧呢啲就其實係依家起碼歐美嘅人啦，特別會中意去嘅一個地方。你諗下最佳島嘅第一位喎，乜都唔使做噶，去嗰度體驗下呢個荒島嘅一個感覺咁樣。又令我諗起咧，呢、這個有一個好出名嘅一個名言啊，係一個英國詩人啊莊敦講嘅：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咁但係咧，人雖然唔係孤島啫，但係有時你度假嘅時候咧，又真係好想去翻一座孤島嗰度感受一下。我諗可能係因為如果你城市發展啦，好多經濟發展啦，好多人住嘅地方開始越嚟越密集啦，真係好多嘢做啦，都話資訊爆炸性係咁樣噶嘛。有時反而咧，你去旅行係想睇翻啲靜靜地嘅地方，其實乜嘢都冇㗎，你可以真係上去純粹感受一下一個冇人嘅感覺，一個避世嘅感覺，一個避世嘅天堂，可能就係咁樣嘅意思啊。其实呢我在、上次拍节目的时候呢，在哥伦比亚都去过另外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小岛的。它就被誉为呢是全球人口最密集的一个小岛。刚才那个、冰岛的岛都是讲着、长度是两公里。这个哥伦比亚的小岛 is not there， 它的长度是200米而已。200米你可以想想你跑步呢跑、即如果保特去跑20秒到了了有一边跑另外一边。但嗰度咧就住咗千几人，咁所以都好密集嘅。其实香港都可以叫做系一个好多小岛嘅地方啦。香港岛啊，真系一个岛，都好多人住添啦。咁香港都系一个岛嘅一个地方嚟嘅。咁有时去旅行有好多唔同嘅岛啦，冰岛西边嘅嗰个咁嘅小岛，依家就选为呢个全球最佳嘅一个小岛啦。咁另外咧就仲有呢个哥伦比亚嘅呢个全球最密集嘅岛啦。咁我成日好多时候咧，啲人问我去旅行，其实即系。你覺得最好玩嘅係乜嘢？最特別嘅係咩呢？我覺得真係睇到好多唔同嘅生活嘅模式嘅。你喺香港嘅一個城市嗰度睇到嘅就係一個城市嘅模式，但係你有冇諗過，其實真係譬如話喺冰島嘅呢一個弗拉泰嘅呢一個小島，住咗六個人就可以住一年，就係得六個人嘅啫。另外又喺一個密集嘅小島，一個200米長嘅一個小島，又住咗呢個千幾人。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生活模式的，在香港觉得窒息的时候，不妨去看看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再回来说不定对于香港社会的很多不同的情况啊、问题有、啊、另外一些看法呢。 香港都有个岛很小，只有几个人， 是吗？ 安全岛。 哦，不好意思。上眼为你祝祷，心声轻得会飞，愿你信，冥冥之中终于有人懂得爱你。 为了你，我的伤悲一声不响处起，但爱断你的欢喜，甘心听一世纪，不需理由，只需勇气，不讲道理，只需过程，不需结尾，怎么样美？愿你信，冥冥之中终于有人懂得爱你。合上眼为你祝祷，心声轻得会飞，愿你信，冥冥之中终于有。 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密切，两人私下是朋友，赞扬习近平是一个世界级的政治家。天气方面，覆盖华南的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带来晴朗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和干燥，吹微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67点，跌142点，成交额276.8亿，部分活跃港股，信达生物25.95元跌4.5元，腾讯控股324元跌个二，美团点评84.5元升2.1元，友邦保险74.15元跌4.5元，盈富基金26.85元跌1.5元，华能新能源2.96元升2.9元，百威亚太30.2元。啱啱跳咗32.25元升6.5元，汇丰控股58.7元跌1.5元，中国平安90.5元跌2元，领展房产基金87.75元升8.5元。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9.687，瑞士法郎7.852，澳元5.297，加元5.885，新西兰元4.958，欧元8.6115。每百日元港元7.34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154。日经平均指数报21,321点，跌19点。港金现价报14,10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26美元，卖出1,509.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去到管道中间。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即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啦，非常挤塞啊！龙尾去到落山道，咁就系东九龙走廊过海啦，好塞，龙尾就去到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都仲系有车龙，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啦，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系慢车，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就好翻好多啦。龙尾虎山道桥底，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果栏。佐敦道去加士居道都系挤塞嘅，龙尾就去到连翔道。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青屿干线欣路站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一点，身体健康一点，心情都会靓一点。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优点系好有耐性咯，我觉得自己即系会比较冷静，唔会太急，同埋我体能比较好。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系吴英良 Jason， 今年十五岁，喺拔萃男书院读紧中四，四岁开始打羽毛球，上年十二月夺得学界精英羽毛球赛中学组男子单打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三年、停牌五年同被扣十分违例驾驶记分。 风骚最近有一个 A 级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十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 哇！好多个啊，好多个啊， 好似都唔够十个喎。 我唔怕，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主持，佢一个可以顶十个，佢系十优状元嚟噶。 喂，咁耐之前嘅嘢唔好提啦，同埋咧，我冇十 A 嘅。八个啫， 哇！我哋风骚终于有个状元出咗嚟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 Chris 梁彦忠，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喂，俾个新任务你啊 ，Chris， 你试下呼吁今日我哋有1872388嘅点唱啊！嗱，而家噏咗一次个 number 俾你睇，你记唔记得？你1872388，我哋嚟321，喂！ 嘿，嗱，十二点开始咧，我哋就有呢一个风骚大点唱嘅呢个环节啦。咁大家咧就可以打嚟1872388咧， 好嘢背到。 系啦，就我哋即刻下下即刻又唔知讲乜啦，就可以咧就点唱啦。咁就点系咪点乜都得嘅，应该 点咩都得， 点乜都得嘅，系啦。咁啊有啲 message 咁样啦。 同埋你知唔知我哋有个好优良嘅传统噶、 啊？ 如果佢哋想听嗰只歌咧，我哋搵唔到咧、 啊， 我哋一定搵唔到噶。我哋会自己唱噶。 OK， 其实我 OK 系、 yeah, 啊。我哋嗰日你自己喺度播歌，你都喺度自己喺个直播室度唱歌。 系 啊，我哋 OK 嘅、啊，我哋嗰条线好宽噶。我自己对自己条线好宽噶，系啊，即系觉得唱到嘅线系啦， 理人感受佢自己好 enjoy 地 方 嗰阵时咧， 你参加旅行团成日都遇到啲团友啊， 有自信嘅边度都系边度都系舞台啊嘛。 Yes， 我中意呢句啦，人哋欣赏我啊，了解我、啊。 佢未听到你唱就系一阵间， 我又冇讲欣赏嘅， 系啊。 总之咧，我哋呢个风骚旅行团啊，今日咧有三个领队啊，你点嘅话咧，我哋就唱，同埋咧会帮你读出嘅你嘅点唱嘅。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吓。嗱，咁而家天气咧就。29度气温，相对湿度62%啊！ 系啊，讲做得咁好，我介绍份 part time 俾你， 系俾份利是佢， 身有钱使系嘛？ 咁我呢个我就唔知嘅。嗱，Chris 咧就即系即系平时已经系一个 slash 嚟噶啦嘛，其实你好多唔同嘅工作噶嘛，系咪？替身，你有冇谂过做啊？ 哇，真系睇替乜喎？ 系啦， 系啦，都唔系冇兴趣噶呢个， 系咪啊？ 最想替边个啊？ 诶，我惊唔系好讲得添。 咁啊，最唔想替边种啊？ 最唔想替啊？吓都。即系嗱，替身咧就一定系唔见样噶啦，系咪？ 嗱，呢个替身有啲特别，要见样嘅。 啊，要见样嘅替身，咁点替咧？ 嗱，同拍电影，我哋平时嗰啲咩动作片啊，嗰啲替身有少少唔同。呢一种替身，我哋三个都可以做。 系咩？系咩？因为系 即系唔系 戴面具嘅？ 唔使戴面具嘅，要 见 真样嘅。 真样。 不过咧，你都要背少少稿嘅。 你咪讲埋佢咯，爱的替身，你都中意讲呢啲 get 噶，系咪？ 唔系，我冇啊，边个啊？ 你头先都写爱的噶，系咪先？真系 啊。时间咧，大约11:11啦。第五阵时，阿 Chris 讲咗啲嘢嘅， 系啦，即系话呢个替身，我哋三个都做得噶， 做到嘅， 做到噶。 价钱咧就系每一次嘅收费咧系600蚊嘅人民币，即系你可以袋咗落袋嘅 人民币。哦，我哋扮群众演员， 唔系群众演员， 系替身，即系其实我哋扮紧一个真人先噶。首先 系，你可以当自己系一个演员，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喺呢个演艺学院五年嘅学习咧，令到我可以冲出国际。进攻咧呢个大中华 替身嘅意思，即系你要揾翻同你差唔多身形嘅，会唔会限制咗你嘅发挥咧？ 都可以咁讲嘅，但系佢呢个替身呢你要背稿嘅，你要背返嗰个当事人啦，即係你而家替一个人啦嘛，佢嘅少少嘅家庭背景啊，即係好似有一个少少嘅人物小传，你要背咗先嘅。 即係啲改过自身嘅犯人。 唔係。 点解要替呢咁。 因为佢佢都噏唔出佢嗰个改过自身嘅说话咯， 连佢改过自身都唔想， 系啦，佢都改唔到啊嘛，真系。 内地有嘅，我会话香港都好难揾到呢一份工作，因为 扮男朋友， 我都谂紧系咪呢 个方向啱噶啦，呢个方向 系咪嗰啲拜年嘅时候就带个人 去咯，冒充男朋友啊嘛。 呢一啲我哋都有讲过啊，但系今次咧佢讲 冒充个仔。 都系扮个仔扮个女噶啦咁样。 Okay, okay, 今次系乜嘢呢？因为香港就比较少嘅相睇，系啦，话咧就呢个十一黄金周呢一个星期里面度咧，内地个假期就长啲啦，系咪？好多爸爸妈妈咧就成日都会担心啲小朋友，喂，你几时先至结婚啊？我等好酸咁样啊嘛，系咪？成日都会安排佢哋做好多唔同嘅相睇，甚至乎咧，一个礼拜有七日。七日你哋都要相睇，佢就帮你安排好晒啦。礼拜一就去揾阿 Mary， 礼拜二就揾阿 Susan 咁样嘅。咁但係啲仔女呢，可能佢哋会觉得我都唔想去相睇，做咩要我去啫咁样。所以出现咗一个喺内地新兴嘅行业，叫做替身相睇。 替身相睇。 係啦，即係你直情係揾一个人扮你去咗嗰个嘅饭局，令到你就可以哎呀放个靓假，唔使去呢个相睇啦。 咁好易做喎、因为其实你如果扮得相睇，即係搵人扮得相睇，你都係唔想个相睇成功㗎啦。咁其实你替得你尽量做到几衰咁就得㗎喇。 做返自己囉你。係呀 ,ok 㗎啦。 我驚唔得，我驚佢又真係。想喎，咁點？ 佢想啊， 如果做咗 咁啊，呢個世界上總有人犯賤嘅，咁到時冇辦法噶啦，真係係咪先？ 嗱，呢件事係點樣嘅咧？都係喺網上面啦，就有啲嘅服務就提供咗啦，就係因為咧太多爸爸媽媽咧喺內地咧就安排啲小朋友咧，即係同埋小朋友佢哋啲仔女啦，就要去相睇， 好多大， 但係佢哋又唔想去咯，咁點算咧？佢哋咧就特別咧就喺網上面咧就有買家。就要求去揾一啲嘅同自己嘅人物性格啦，或者系形象相似嘅人咧，就代替自己去同一啲异性咧，就进行呢啲相体嘅活动。 系，系啦，对面嗰个亦都系揾咗个替身出嚟嘅。 有人讲过会唔会两啲人串合咗？ 系，咁啊真系做 好大事，好开心啦！ 嗱，内地嘅报道就系话咧，几多一线嘅城市咧都出现咗呢个情况。嗱，北京啦、上海啦、杭州啦、广州啦、深圳呢一啲嘅城市咧，都有喺呢个淘宝上面咧有呢个相体服务。就出現咗啦，咁樣每一次咧個收費咧就係600元，你喺網絡上面就可以買到一個人，就係、做你嘅替身啦，而且仲係有價有市，因為佢話咧有一啲嘅朋友咧佢就變成咗呢個係佢嘅工作啊，一個禮拜。可以开四五次工、啊， 哇！即系佢要相好多次睇， 系 啊，即系可能佢个，即系因为其实大概话外形相近啦，咁啊，另外嗰个买家咧都要将你自己个背景咧同呢位替身咧系分享嘅，即系平时可能我大概中意啲咩啊？阿妈问起嗰阵时咧，你都大概嗰个人似，因为阿妈唔会要求你俾一张相，你哋当时喂你哋见到面嗰阵时 selfie 一张俾我啊，阿妈阿爸，你会咁噶嘛？系咪？但系就会讲到一个啊类似咁样嘅物体去咗啦，希望可以瞒过阿爸阿妈之余咧。自己亦都可以逃之夭夭，唔使去呢个相睇啦。 即系话佢又唔能够咧同嗰个原装咧争太远。 系， 即系譬如可能咧个女即系双方都被逼啦。咁可能咧，但系一早已经讲定就话嗱，女啊，听讲咧嗰个男仔咧斯斯文文、高高大大噶。如果出到嚟嘅 系我咁嘅， 咁 又唔斯文，你又唔高大啦。 系啦，咁可能佢都话阿妈，我咪俾人呃咗啊，咁样。即系所以佢又不能够争太远。 系啦，所以咧就系话我哋三个咧。即梗有人同我哋系同一个即系类别咁样噶嘛，我哋都会有 market 精英优秀同埋专业咯。 想问你点样形容自己嗰个类别？ 系咯，精英优秀同埋专 业咯。我就唔选择问啦，俾个机会佢自吹自擂，唔系话系咪先？即系我哋大家就可以代表住唔同嘅类别啦。嗱，小鲜肉嘅类别，我哋可以派 Chris 出去啦，系咪？好多嘅朋友咧就话，点解佢会做咧？第一。有钱赚， 有钱赚系， 第二有饭食， 哇呢、這个好重要啊！ 喂呢、這个 系免费饭局喎、啊， 呢、 啊、 个饭盒包 佢自己要请翻嘅， 系喎一阵如果男仔同女仔食饭，我作为男方咁点啊？ 你系包埋喺个人工度， 啊系啦，一系就俾 翻嘅，攞单 嘅，攞翻钱嘅， 系啊，甚至有一啲嘅爸爸妈妈咧，知道自己嘅仔女咧开始做呢个双体替身嘅时候咧，个阿爸阿妈系觉得。咦， 有前途喎、 啊、？Why not？ 点解唔好啊？因为佢就会谂，即系嗰啲阿爸阿妈，即系见个仔女系嗰啲相体嘅替身，佢哋就会话啦、啊：你都未结婚啦、啊， 可能你順便唔小心搏一搏，你搏到 仲要，仲要可能連雙體費都慳翻 啦，賺咗餐飯，賺咗個人工，仲賺埋個拍拖。 正所謂咩？又食又拎，係 啦，仲有錢袋添，係 咯， 又食又拎，仲有錢袋啊，係 咪？ 咁當然咧，亦都有啲網民咧就會喺度話：如果大家都係假嘅咧，即係兩個係替身嘅時候咧，咁佢話唔緊要，只不過你識咗一個人同佢個背景完全唔一樣啫嘛。因為你要背書噶嘛，即係。我家裡有爸爸媽媽的，我自己是做些什麼的，因為這些就是他在雙體的時候要講的 information 出來，但這些 information 是假的嘛，因為他本身是替身來的嘛。 我也想知道其實雙體是怎樣運作的，我真的未接觸過，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我有試過啊， 你有啊？ 真的有啊？ 我很久之前都講過 speed dating， 那時候在公司派出去的，我們特登下去做一個好像特輯這樣， 即是臥底這樣， 是真的臥底來的，但是我這當然成機啦，最重要公司給錢而已。我告訴你，我試過兩次的，一次就是咁样去 speed dating 呢啲嘅，第二次咧就大过咗啦。我琴日咪话我哋有拍过嗰个旅游特辑嘅，三个 Gibson 自由行嗰阵时候，我哋去咗深圳咧，佢有个好大，佢哋嗰啲公园咧，内地好兴噶，系双体公园嚟噶，系啲阿爸阿妈咧，将佢自己啲仔仔女女啲相咧，你好似摆地摊咁样咧，夹喺啲榕树树枝度咧，你可以想象到系好搞笑噶。总之全部咧就贴晒啦，早个样就贴晒喺度，跟住咧写埋佢个汉族。一米七五括弧未有，然后就身高啊， 括弧未有即系咩意思啊？ 一米七五你未有咯， 落落啊！我哋 dead air， 再自己冲出嚟问， 系你做咩仲要冲出嚟问？咁然后 get 唔到， 佢真系咁样写晒咧嗰啲职业啊，所有嘢咧，咁然后咧睇嘅人咧。就係第二啲父母咯， 啊， 咪就係即係好似買賣雙方，你真係當嗰度係嗰啲咧咩跳蚤市場咁嗰啲咧。誒、哎、阿叔，你今日有咩買啊？我有兩個女喎，係啊，嗱一個咧就白領，一個咧就係已經係專業人士啦。你有冇興趣啊？話我有兩個仔喎，喂，大家對下咧，全部都係啲阿爸阿媽咧互相嚟即係招攬嘅，好少有呢個當事人出現㗎，啊、簡直一個盛大嘅子女人肉市場。啊、但係所有阿爸阿媽憂心如焚， 係 嗰陣時候見到我哋去拍嘢咧。佢都唔理三七廿一，佢都问你有冇兴趣啊？跟住话你香港啊，都可以试下咁样。 可能多咗筹码添啊！你 我劲搞笑噶，即系但系你谂下，即系嗰个求财若渴，系去到呢个地步噶，真系。 佢又系才子啊嘛，系咪？ 唔系佢财啊，咩都要啦，系咪先？ 另外一个财啊嘛。 咁所以如果佢见到啲对象啱啦，咁然之后就两个父母自己就话啊好啦，咁不如约啲仔女见面啦。 系啦，咁然后佢就会 自己唔出现嘅， 自己唔出现嘅。咁但系佢就总之就各自会约自己嘅仔女咧。衰女，你今次仲唔去啊？嗱，约咗三次噶啦，去 呢个好啊， 揾多个博士，今次系博士嚟噶啦，呢个 通常跟住个阿妈就会讲一句：你再揾唔到一个，我死都唔眼闭啊！呢句有噶，我婆有同我讲过噶。 但系真系系咯，我冇谂过，即系佢哋会盛世到即系一个公园。佢话北京有好多， 系 啊，嗰阵时如果你睇翻有套戏咧，好耐年前啦，嗰阵时阿葛优同舒淇咧，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其实佢已经系喺个人肉市场度咧，佢喺佢揾咗北京，应该系好似系三里屯。唔知边度咧，后边一个大公园咁样咧，佢又影住咯，跟住又系全部啲人喺度话你系咪要相睇啫？系啊，你过嚟啊，呢度又有啦咁样。啊，所以你下次可以试下玩呢条桥。 咩啊？香港直头用 app 啦，其实都其实唔明啊，点解唔转 app 咧？ 唔系佢哋都有噶啦， 佢哋都有噶，其实 父母啊嘛， 呢啲系父母安排， 佢系父母同父母自己之间嘅沟通嚟噶。 app 都可以系假相噶啦，人都可以系假人咯。 我觉得呢个几好，会唔会咧？连替工咧都有唔想翻工嘅一天噶嘛？ 即系搵人替一替系嘛？ 唔系 替 上 替 啊，系啊嗱，你 系佢黄咗噶嘛？即系如果你 又 系 你啊， 认咗系咯，明明啱啱做派先见到又系你，又出现 系啊，即系会唔会衍生替上替咧？即係替班再替班咧，喂！我今日唔想接啦，真係，我太頂唔順啦。 我都呢個都 可能，可能替工咧離遠都會望噶嘛。喂，唔係嘛，咁樣嘅嗰餐飯真係好難食得落喎。喂 ，call 兄弟嚟再替一替先咁樣。你替上替，哇！會唔會去到最後咧，替到就係原本相替嗰個咧，自己冇嘢做就正職埋個替工 嚇。 最后又翻翻去原来兜兜转转原来是你咁样。 咁如果有人揾你做呢个替身咧， 梗系去啦， 帮帮手啊，豪仔，即系、啊、 你唔使睇下对家先嘅。 唔系，即系都要睇嘅。 佢好简单，一餐饭食先啫，得 唔系啊，如果对家好嘅，我就会直接要求，不如唔好去餐厅咯， 啊， 去宾馆啦。 咁对家唔好咧，咁 对家唔好嘅就报警咯。 系啊，对家唔好，睇下上家下家好冇咯，砰咁啊！ 其实我是个坏情人，瞒着你便去恋上别人，还望你仍愿意强忍，无奈错在爱着野人，然后痛苦悲伤各酬金，原谅我竟伤了三个心，烦闷是因我再自寻，让我去再笑我天真，心里自觉极愚笨，知道从前从前很过分，而情别恋我再自焚，自放弃你我痛得深，相信是我在遗憾痛心，无穷无尽再滴下的泪，我的心连同头颅低碎，千错万错假想恋爱无罪，无穷无尽再滴下的泪，盼再可回来此生相聚，观看着你无疑虑，拒绝拒绝的说情，再笑我天真，心里自觉极愚笨，知道从前从前很过分，而情别恋我再自焚，自放弃你我痛得深，相信是我在为憾痛心，再滴下的泪，我的心连同头颅低碎，千错万错假想恋爱无罪，啊啊，无穷无尽再滴下的泪，盼再可回来此生相聚，观看着你无疑虑，拒绝拒绝的说情，无穷无尽再滴下的泪，我的心连同头颅低碎。 梁汉文啊，伤了三个心啊！ 我估错你添，我以为你一定系会接住唱落去嘅，首歌嘅中间度开咪。因为你知今日是我哋风骚大点唱，你一阵间都仲有机会可以高歌七曲，系咪？ 冇错，由于可以表演嘅时间太多，所以我唔需要喺呢个时候出现嘅，真系。唔系，我今日见到个新闻咧，就好啱阿 Chris 讲嘅啫。其实亦都啱你讲嘅，因为点解咧？一个就成日去旅行咧，一个就好富贵咧。咁你哋两个加埋， 你讲到我似真系好富贵咁， 相对 嗱追我、啊。 我问一个问题， 自从你讲咗买嗰个枕头之后，我真心觉得你应该都真系好富 贵。唔系，我 问一个，枕头唔算最富贵。 我问一个问题就得噶啦。我谂我哋呢度三个里边啊，撇除可能。佢有公司赞助之外， 啊、 你应该都系自费坐 business 或者 first class 次数最多噶啦，喺我哋三个里面我相信都 试过。 系啦，你咧， 我真系我话俾你知，我真系我谂我可以夠胆讲啲细都未必会自费坐到 business 或者 first class， 即系唔系话坐唔坐到。 但公司系咪有噶？ 你唔会咁选择。 系啊，即系觉得好。 你试过一次啊？你个心可能会改变。 我赞成，我赞成，我赞成。 总有啲 job 系会即系安排咗。 系啦，系啦。 咁啊，当然系好舒服啦。一落机会容光焕发，跟住之后落机唔到，哇咁攰嘅你哋咁。 话你衰人啦，真系。 系啊， 衰 架。开始条狐狸尾巴走出嚟 啊！唔系咯，真系嗱，今日我见到咧有一个YouTuber 咧，即系我哋早几日唔系话咧唔使拗噶。 嘛， 系啊，有个网红啊就拗啊，甚至咧疑似啊出示咗一啲咧伪造嘅 email 联络嘅文件，就希望可以拗到话自己系网红咧就可以 upgrade。 咁而家咧就有啲系唔使嘅，咁有另外一个 YouTuber 咧，佢就话佢就唔知系佢自己俾钱啦，定系人哋即系所谓赞助佢咧，佢又冇特别讲，佢就话搭咗咧呢一个新航啊，即系新加坡航空嘅呢个 A380 头等套房， 系 首先个形容词系唔系头等舱，系用头等套房，佢嗰个即系即系 我冇搭过呢、這、一个，但系咧我有睇过佢哋一个嘅 documentary， 系特别咧就系佢哋第一班机，有一啲咧系专系中意咧就系游飞机河嘅朋友噶嘛，就讲佢哋上咗呢架飞机之后咧点样享受呢一间嘅套房咁样。 嗱，第一我唔知大家有冇见过啦，就系原来咧如果你搭头等嘅话咧有专属海关嘅， 即系咪条队会快啲啊？ 直情系你另外一个 counter 嚟招呼你，咁一定系快啲，因为佢头等唔会有几多个。 我都冇试过呢、這个， 我 试过 有条另外一条队咯，但算唔算系专属 fast track 嗰啲咯？ 系咯，类似嗰啲咯。 fast track 就系 business 都系可以用到 fast track 咯。系咯，嗰、那个只不过系咪你可以早啲登机咋系嘛？定系海关先讲 嘅？海关都有另外一个 business 都可以咁样噶。 系啊，咁就会令到少啲人，未必个个嘅国家或者城市都会有嘅。 佢呢度 有啲有嘅。 佢呢度话咧唔使五分钟，佢就可以进入禁区啦，已经。咁啊，真係好快啦！咁然后跟住就例牌有嗰啲咩贵宾室啊，咁嗰啲都正常啦。虽然我未用过咧，我都觉得切有咩咁特别啫？咁样嗱，都系嗰啲啦，咁样。咁然后佢就开始咧就话上到去咧就分别有呢、這、一个头等贵宾室咧，仲会分正常头等贵宾室同埋私人房间嘅。 系。 即系咁分别咧，就系话究竟你系用积分嚟俾钱啦，定系话你系买咗机票咯？系啦，定系真金白银啦？咁然后咧嗱，佢里边有好多即系好夸张嘅设施咧，我觉得其中可能对大家最开心咧就系、是你系可以咧将两张譬如你买咗 A 一 A 二两个位咧，佢话可以打通， 系， 然后将两个座位咧一齐行咗张六尺床出嚟瞓觉咯。 而家 即系有呢 个 咯，系啊，阿联豆嗰啲咧，我见过，即系我上次都系见过， 真系好有经验喎、啊，你 我了解一下啫， 我都睇 YouTube 嘅嘢， 系啊，我中意阿联酋嗰个咧，有埋冲凉咯，你试过未啊？ 冲喺个机上， 飞机上面啊，嗰、那个真巴闭到啦！我觉得 嗰个有油添啊， 系啊，嗰、那个真系一定有，你块面都有啊，真系。我觉得暂时好似佢系赢啲嘅，机上面得冲凉啊。 但其实我成日都唔明嘅，即系你平时冇得冲凉嘅咩？点解特登净系飞机嗰十几个钟、八个钟 你有冇试过喺半空之中冲凉啊？ 好 威 噶， 有咩咁特别咧？请问 好威， 你三百度你都唔知自己喺半空、啊。 哎呀，唔系噶，你 feel 到噶， 啲压力唔同嘅。 好多人要影相噶嘛，哇，我几劲 系 啊， 嗰、 那个 打卡位啊，真系、 啊。 我哋而家荼毒佢。睇下下次会唔会都搞呢啲头等冲凉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秘书处向全体议员预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会在今个月16日朝早11:00在立法会会议上发表施政报告，之后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将紧接住按议事规则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完成之后立法会随即休会。立法会在今个月17日中午12:00举行行政长官施政报告答问会，当日不会处理其他事项，在今个月23日恢复例行会议。区议会选举提名期今日开始，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特区政府和建制派可能用尽方法令区议会选举要取消或者是延迟，甚至是促成运用紧急法。他認為市民應該更善用今次的選舉，表達對社會未來的看法。胡志偉說，不希望政府搞小動作，例如取消參選人資格，否則會令到社會衝突升溫，促請當局懸崖勒馬，不要在熾熱火爐上火上加油。他又說，如果特區政府接納建制派提出的禁蒙面法，只會為社會添煩添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在今月16日發表施政報告。胡志偉認為，如果特區政府接納民間五大訴求，相信立法會在今月16日可以復會。但如果選擇與社會對立，讓警隊作為鎮壓工具，施政報告只會淪為施政恥辱並無意義。 民建聯將會派出179人參選區議會，主席李慧瓊說尊重市民表達意見，但暴力行為除了是違反法治，也都是反民主的行為，他希望市民要堅守和平、理性、守法的原則。李慧瓊出席誓師大會之後，被問到有民建聯議員辦事處被破壞，是否反映市民對民建聯有很大怨恨，他說過去三個月香港進入一個非常危險的時期，如果因為不同政見而作出非法暴力行為，是嚴重破壞法治，將香港推向萬劫不復之地，呼籲不要美化暴力。另外，政府刊憲公布立法會今個月16日復會，李慧瓊說在現在的社會環境底下，憂慮立法會是否能夠如期復會，希望激進分子不要繼續暴力行為。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亨表示，對於犯法的示威者，如果有足夠證據，理應檢控，但從解決問題角度，不是透過拘控、禁蒙面法就可以平息問題，而且引用緊急法繞過立法會這種的做法，相信會進一步限制港人的自由。郭榮亨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港府在1999年向聯合國承諾，如果要引用緊急法會經立法會審議，並且會保障人權，但現在違反承諾。禁蒙面法推動組召集人郭佩凡說，據了解，其他已經訂立禁蒙面法的國家都不能夠完全禁止蒙面示威，但會令執法變得較容易，希望市民也可以協助警方執法舉證。天气方面预测，今日系天晴炎热同干燥，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54点，跌155点，成交额313亿3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信达生物25.95跌4.5，腾讯控股323.8跌个4，美团点评84.1升个7，友邦保险74.2跌4毫，盈富基金26.85跌1.5，百威亚太30.5升9毫，华能新能源2.97升3毫。领展房产基金87.6升7毫，汇丰控股58.7跌1.5，中国平安90.4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06.79，瑞士法郎0.999，澳元0.675，加元1.333，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98。日经平均指数报21,329点，跌12点。港金现价报14,12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8.88美元，卖出1,509.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回去红棉路由于挤塞影响到现在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排到菲林明道。东区走廊来回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善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被判监、罚款和停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享 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今日我想送俾你嘅系 Leon 嘅《深秋的黎明》。 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 嚟到深秋嘅时间，听住《黎明》呢首国语经典，净喺声音嘅世界里面，都听得出一份有红叶嘅诗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五同六，深宵二至六，轻谈浅唱不夜天。 你好，我是艾力。 保险业监管局全面规管保险中介人，透过高效率的监管制度，加强公众对保险业的信心。全新的法定发牌制度和监管要求，有助提升保险中介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保监局亦会接受投诉和调查怀疑违规个案，提高对保单持有人的保障。详情请浏览 ia.org.hk。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中， 风骚快活人。 三号有点唱1872388 1872388啦，网上留言无任欢迎嘅全真号码23396453。 系喂，你哋咧有冇有时上网咧发现咧，即系好似点解嗰头讲嗰啲嘢，跟住就会突然间弹翻？ 有啊，啲广告啊嘛， 成日都有啊，系咪？ 成日都有。 佢好鬼，有时咧，即系我会系即系你话如果打个字嘅，你会觉得好会收集到啦。但有时咧，好似冇打过嘅，系同朋友倾嘅啫。 吓， 但佢唔知点样会。 倾又未试过， 你同朋友倾嘅意思即系咩？口喺度讲， 口啊，声音噶咋？ 哦，嗰啲叫心想事成咯， 系咪啊？ 系啦，应该系啦， 侦测埋呢样嘢。 系啦， 如果 系 呢 个 好惊喎，即系总之啦，譬如我开过啲咩 email， 譬如有阵时嗰啲乜嘢旅行社啊嗰啲咁样话俾掉嘢俾你啦。有阵时譬如自己去嗰啲买衫嗰啲网站睇完之后咧，嗰、那个品牌嘅广告咧就会立即咧就会出现咗。 你 click 过啊嘛嗰啲？ 呢、這个我 click 过咧，见到个广告咧经常发生，已经觉得系好正常噶啦咁样。但系如果净系听到把声，你有讲过就已经睇到个广告，咁又真系未试过。 嗰次好似同朋友试过做过一个小实验噶，即系灯唔打咯，喺度讲咯，喺度讲，哎呀，冰岛，想去冰岛旅行啦，咁啊 up， 跟住咧 就真系会有挂住一晚之后，我冇，但我朋友咧就唔知有冇见到啲广告咧，系关关地事啦。咁我都唔知呢个系会唔会，其实可能佢自己都 search 过点啊，定系 咁呢个好似有个偷听器喺个电话度，我 好 惊 咁样， 我惊到个劲，我觉得 系啊，所以其实呢个私隐嘅问题。其实即系喺好多情况之下咧，都会令到你，因为而家科技好先进嘛，好多方法可能可以攞到你一啲资料都未定嘅。咁喺英国咧，依家就有一单新闻，就系话咧一啲用户咧，啲 iLoan 嘅用户 啊， 咁咧佢就喺度投诉，咁就话咧呢一个网上嘅一个搜索引擎啦，咁咧就不合法地收取佢哋嘅一啲個人資料嚟去做一啲分析啊，然後再分啲廣告俾佢哋。咁啲資料包括啲乜嘢咧？包括種族啊、身體啊、精神健康啊、社團背景啊、政團背景啊、性取向啊、社會階層啊、個人財務狀況啊、消費習慣啊咁樣。佢哋嘅一啲資料， 資料， 知道你係屬於咩階層， 即係我係幾高嘅，我係咩種族嘅朋友，係啦，我嘅背景是如何，我工作係咩種類嘅咁樣。係 啦，冇錯啦。咁咧收取咗呢啲咁嘅資料之後，就當然係分啲廣告俾你，咁然後佢就可以即係賺到錢啦咁樣。咁其實佢哋咧就已經係上年嘅時候咧就係、是、入品想告嘅，咁但係官司就唔成功，就冇受理到。但今年咧就再上訴咧就 OK 喎。又可以繼續告翻，即係接受翻呢個案件，即係未話勝訴嘅，純粹即係話可以繼續啫。咁但係咧個索償金額都 OK 嘅喎，每個用户 千萬 啊，咁又冇每個用户 哦，每個用户80,000， 80,000呢個係港幣， 500,000港紙。 每个用户，佢而家讲紧咧，总共咧个用户咧系好多嘅，系讲紧几百440,000个用户， 440,000个用户， 一人一蚊啊，都440,000啦，但系得一人一蚊嘅话，就嚟做咩啫？ 1,000蚊都起码啦，要 佢而家索偿紧咧，一人750英镑 ，OK， 即系都 7,000几蚊 咯，系啊， 咁少咋？ 喂，440,000个成物，佢而家讲紧咧系讲紧32亿。英镑嘅总 咁可以谂，唔系噶， 对个人嚟讲咧，我唔理你有32亿，我都系分得750磅啫嘛。 喂，但系有阵时你一个集体嘅数，仲又唔系净系讲紧你可以分到几多钱噶喎，讲紧系嗰个 公义啊嘛， 系啦，呢个好紧要噶嘛都， 系啦， 或者你哋冇一定要戴住一个头 戴 到 先，我谂住私利噶咋， 系咪啊？我谂公义啊， 系啊，喂，你而家政府派都系派4,000啫嘛，你个你都唔使， 你而家嫌佢派得少啊？ 唔系， 你攞到先啦， 我仲俾个氹你踩落去， 4,000仲要整个申请表。 仲要申請表都會唔見㗎喎， 係咪先講完我？ 係咯，咁但係而家即係話佢而家 iLoan 可能就係有呢種洩漏咗用戶資料，然後就買錢。係 啦，即係佢繞過咗嗰個私隱政策，咁啊偷偷地咁樣攞。但係個問題就係咧，淨係英國咁就有呢個。 係咯，我咪即刻想問咯，係咪就係英國㗎？即係佢哋嗰個有個特別嘅即係設。計啊，令到佢哋可以咁樣收集到疑似啦，收集到一啲用户嘅資料。咁 我香港嘅用家，我可唔可以分到個七千幾蚊？ 我相信咧，即係佢呢個搜集資料梗係世界性噶啦，佢冇限，淨係收集英國人嘅資料，其他地方冇收集嘅。但係咧，佢呢個因為喺英國嘅法庭嗰度去做呢個訴訟，咁當然淨係可以處理到英國人嘅呢個案件啦。係 攞翻部 BNO 幫唔幫到手啊？ 但係如果嗰度成功咗嘅話，唔定有啲 掀起其他地區 係啦，咁就真係可能大件事啦。 不過咧，都係嗰句時事世界咧，而家我谂大家对于私隐咧，即系除咗你话去保障之外咧，大家可能心里边就谂话，唔介意泄漏少少。如果價錢相應啱數嘅話， 或者因為我 你唔見而家啲人成日都會 咧，唔係洩漏啦，係賣啦。 係啊，其實而家有好多人咧，即係我真係知道嗰個私隱咧，唔係話何價嘅私隱係有價㗎、 啊。當然， 你填嗰份表，我嗰陣時都舉個例子咧，去嗰個雞叔叔嗰度咧，佢會叫你話你要唔要入會啊，填啲資料咧。 雞叔叔都入會啊？ 係啊，當年我試過佢就話咧，就會送咧，唔知即刻佢話你如果你而家填嘅話咧，即刻就送你咧一下雞㗎咯咁樣。其實佢如果你要換算的話咧，等於嗰刻佢話俾你聽，你嘅身份證同埋你嘅住址證明咧係值一客雞，你賣唔賣啊？咁、我就梗係唔賣啦，我係都買咗只雞啦，係咪？如果要， 我譬如我嗰日去買嘢咧，即係嗰啲化妝品嘅鋪頭嗰度買嘢嘅時候咧，跟住咧俾錢啦，咁俾錢咧佢就問咗個好簡單嘅問題，先生幾多個電話號碼？跟住我就即係其實好自然嘅，人哋問你，你咪答你啦，係啦。但我又立得住喺嗰下，我話我唔使做會員喎咁樣。佢話我以為你係會員添。咁你記得我電話號碼？佢繼續佢追問呢一個問題嘅、我話我唔使做會員啦咁樣。 抄佢 牌，係啦。咁跟住佢就係啊好啊咁。其實可能咧即係咁簡單地，佢問你一個電話號碼，你自己都會冇一個意識，你就會答咗佢。但係我就盡量避開呢啲位置，因為其實自己又唔係成日要去某一啲嘅鋪頭度買嘢。就算你俾咗个资料佢，你做咗会员，首先嗱，当然自己好自私咁谂，我都未必得到着数啦。你平时又唔系咩大嘅用家，买好多嘢嘅话，咁我咪唔使俾咯。但可能咧，你好简单，你只不过问咗你先生贵姓啊，嗱，好似礼貌地称呼啫嘛。问你攞咗个电话号码，你已经成为咗个会员，而你嘅资料咧嘢喺佢哋嗰度，但中间有啲咩条款咧，佢系冇解说俾你。 冇，所以就睇下你每个人有几介意咯。即系表面上我哋每个人都会好重视私隐嘅，但系去到呢啲位咧。有时九折你都会俾个你自己俾咗个 number 去噶咯，好多时候都系个你如果你而家登记咧有九折，咁其实严格嚟讲咪即系话九折买你嘅即系身家、住宅、姓名，攞晒啲资料噶咯。 就算有啲人更加简单，好有个九折啦咁样，只不过叫你而家要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或者有九折，但其实你揿咗个 like， 佢有咗同你个 connection 之后咧。你想想一个社交平台有几多 你 个人的资料我会的。 有时都会有的。我有一次很嬲呢，我真的现在去到乐富他那个商场要泊车呢。平时如果你譬如说100元 ,200 元你有咪可以即是去。 泊车优惠。 泊车优惠嘛。他们现在转了一个新政策呢，你有冇 download 我哋呢个公司嘅 app 啊？ 哦， 冇喎。如果冇嘅话咧，无论你买几多钱咧，都系得一个钟免费。哇，嬲到我咧！即系假设我就算嗰日食大豪客，我去麦当当度，我食咗成千蚊嘢，都系受得一个钟。佢话除非你肯download 佢个 app， 咁我就有头先阿早嗰种谂法啦。我 download 你个 app。跟住你又要存取我啲權限，又攞一大抽嘢噶咯喎，同埋真唔合理噶嘛？有乜理由要攞咗你嘅 app 先可以？ 我又唔可以話唔合理喎。如果佢哋想要宣傳佢哋自己嗰個手機應用程式，我又唔知佢要攞你幾多資料啊？喺佢個角度，佢一定係覺得咁樣係合理噶咁樣。 係啊，同埋其實佢係俾緊著數你嘛，即係其實你可以就咁俾嗰啲泊車錢噶。 冇啊，嗰、那個 其實你諗翻以前都冇泊車優惠，你再諗下再以前啦，其實冇咩車場嘅泊車優惠噶嘛。 嗰、那個真係以前到老爺車年代噶咯， 咁又未到， 我相信有 車啦嗰陣時，咩老爺車啫？ 有商場開始係噶嘛？唔係，我覺得同埋咧，仲有一樣嘅，譬如咧，我有陣時都會攞人哋啲 WiFi 咧，即係你慳錢啊嘛，你就會發覺咧，唔同商場嘅 WiFi 咧，佢又要攞你嘅權限又唔同，有啲咧又好好死嘅，你。純粹遵守佢嗰啲咩資料咧，你撳個 tick 咧，你就自動有30分鐘免費 WiFi。但有啲咧，佢就要你唔該登記你嘅電子郵件俾佢。 佢先至俾你，哇！嗰幾次我就嬲，我就唔俾佢咯，因為你係有分別噶嘛。係 啊係啊，但我發現咧 WiFi 係容易落搭好多 啊，真係冇錯， 尤其是喺外地， 係啦。 即系呢个跌落去个氹都系自己刮出嚟嘅， 即系又唔想买电话卡，可能譬如话转机嗰啲咧，几个钟你冇理由买张卡噶，咁啊 喺机场度嗰几个钟咧，点会唔用 咧？都俾啊， 佢会问埋你护照号码噶，因为通常你机场嗰度，但系你系毫无保留咁，点会 成个履历写落去啊？系为咗上个网可以 po 咗张相啩， 系 啦， 即系点解嘅咧？真系可能系咪我哋嘅心态就系咧？去到外地，你攞到我护照有咩用啊？你都系想证实我系旅客啫， 直情谂都唔谂啊，只系想得到嗰一刻嘅 WiFi 啊。 系啊，所以可能 iLong 咧好唔抵，觉得呢单官司输得咧。你哋其实 而家 你哋其实平时啊，边使750磅英镑就会俾私隐啦、啊，一客鸡你都肯啦。 二台通识60秒，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位于东南亚，但系其实佢有一半已经跨越到南半球。有17,508个岛屿，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所以有万岛之国之称。 印尼人口超过2.65亿，是世界上人口第四多的国家。印尼的首都多年来都设于雅加达，那里不单只是国家政府的所在地，同时亦都是印尼群岛多元素文化的大熔炉。 不过雅加达正面临绿沉危机，专家指由于城市缺乏完善的水管网络，企业和居民都会直接从蓄水层取水，造成过度提取地下水。专家估计2050年雅加达三分之一的地区可能会处于水中。 印尼政府经3年研究，总统在2019年8月底宣布将首都迁往婆罗洲的东加里曼，以缓减绿沉以及雅加达人口过多的问题。 不过亦有人担心迁都会令东加里曼丹省的热带雨林及动物栖息地受破坏。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敬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60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阿田放假，但系我哋今日咧仍然有3个姨妈姑爹咧同你讲下， 我系表姑奶奶， 咁记噶，你系边个啊？咁样， 我系二叔公个仔啊， 你 系 二叔仔啦，你真系吓， 我系表姑奶奶， 好啦好啦， 你系点称呼啊？ 我咪就系猪肉豪咯，专门分猪肉俾你哋嘅，真系 猪肉豪， 系啦，今日讲咩啫？衰鬼，你两个吓， 哎呀， 饮翻杯水先啦，哎呀，干杯，真系， 系咪好惊啊你？ 我谂系咪要扮呢一个嘅？ 冇问题噶，你中意 中意点都得，我哋自己个角色可以随时转换嘅，好弹性，跳出贴又贴出跳入。 系啊系啊，即系主要就系因为当扮唔到嘅时候，就会恢复翻原装嘅，真系好难乔装到底噶嘛，系咪先？ 下个星期一咧就系重阳节，所以今日咧就由我哋3个男人讲下重阳节嘅一啲喜缘同埋禁忌。 好啊好啊， 你哋仲有冇除咗嗰啲习俗啊禁忌，仲有冇啲咩准备咗要讲噶？ 有歌播噶， 你有歌播？ 九九重阳歌都有噶，好似系 有首咁嘅歌， 有噶，我啱稳定俾你听。你讲住先啦，系啦。 重阳节原来是中国传统节日的4大祭祖节日嚟嘅，一啲都不出奇啊！其实我即系仲想知道究竟系边四大添，成日讲嚟讲去都系清明重阳咯，系咪？ 清明重阳、春秋二祭咯。 但佢而家4大、啊， 4大 唔知道啊， 你揾都未揾晒噶你啊！ 我特登系咁样嘅，有阿田响度，佢做咩都可以答到嘛。而家3个男人对于一啲中国嘅传统，梗系有啲。甩甩流流噶啦，咁咪等我哋嘅观众帮我哋填补翻啲窿窿 咯。即系你系冇答案嘅， 冇个有少少刻意噶。 我揾到啦， 嚟啊！ 九九重阳节嗰首歌啊， 首歌《 九月九的酒》啊。嗱，你就 小心啲唱， 你就咁讲广东话咧，你系领略唔到个神髓。 我所以就叫你 佢如果变咗普通话就九月九的酒。 哇！呢个系咪我哋读书嗰阵时有过一首诗要背咁样噶？上普通话堂， 你细个已经饮酒啦，小学 唔系我。原来是老师分图我的。嗱，首先讲下，比如咧，重阳节原来都有不同的习俗嘅。我睇到嘅时候咧，我都完全冇听过，因为、你哋冇听过， 你唔听过几咁闲先得噶。 咁、我讲俾你知，有冇听过？ 好啊，我实话有。 重阳节食重阳糕，你有冇 都系想讲呢、這个？而家都望住呢个重阳糕。 系啦，我哋可以讲解啊。嗱，豪仔，你有冇听过重阳糕啊？ 而家就听过啦。 系啦，其实都真系冇听过啊嘛，系咪？嗱 ，Chris， 你又搵咗资料，你又讲。 你会唔会误解咗以为重阳就有得糕啊？ 又俾翻两秒静默你先。 系 我咪讲下啲别名，睇下你有冇听过先。佢重阳糕啦，又话叫花糕，又或者叫谷糕。 谷糕我听过， 真系听过， 系 或者五色糕。 谷系边个谷啊？ 菊花谷， 谷因为即系秋天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啦，即系你会上谷嘅，因为有啲人重阳嘅时候咁啊整咗个糕咁样。 系 系啦，咁但我见到咧佢嗰个材料，佢起码呢度写啦， 系 谷系有菊花嘅，即系纯粹个名系叫谷糕，因为 几中意呢个 事。系咪玩啊？ 系啦，佢话系用糯米做成，上面就有呢一个红绿丝。有一啲枣，即系嗰啲 咩丝啊，有啲红绿丝啊， 系啦，就冇其他颜色嘅，系呢度起码系啦，味道清甜咁样，咁然之后好多唔同形状嘅，佢话咁啊最讲究嘅咧就九层，因为九月九号啊嘛，系啦，咁就好似一个塔咁。 喂，死啦！但我想讲，我个资料都系重阳糕同你嗰个完全唔一样。 点啊？佢话咩形状？ 你可唔可以翻嚟啊？嗱，佢冇讲到咩形状嘅，佢就话咧嗰个原料咧就系米粉同埋豆粉为主，加咗粟米啦、杏仁等等咧，就作为一个馅料嘅，制成咗个糕点。为咗增加个美感嘅时候咧，重阳糕嘅制作咧就会加喺糕点上面有啲颜色，就撒咗啲桂花上去嘅，所以重阳糕咧又叫做桂花糕。你睇我同前 Chris 讲嘅完全唔一样嘅， 一个谷字都冇， 系啊， 桂花添， 即系可能系你汉堡包咧喺泰国同埋喺香港咧，佢个地区特色都唔同嘅。 哦，咁又 系咯， 我哋 酸辣炸鸡啊嘛，可能有啲系。 饺子都可以摆好多唔同嘢入去。 咪就系咯，嗱，头先你话中国四大祭祀之日啊。每个网页的资料都不同的。 所以真的阿田原来做这盘。 我觉得这个 OK， 因为这个似是我们成日传统讲的春秋二祭，它里面有份的。第一春节，它说这个是其中一个节日。第二清明。第三呢就是中元节，亦即是我哋成日讲嗰个盂兰节咁样。 中元节。 是啦，因为台湾我哋就叫中元节啦。第四呢就是这个寒衣节。呢个寒衣节咧，佢就话即系同呢一个 Thanksgiving 咁样嘅，就系代表咁样嘛。 农历十月初一嘅时候咧嘅一个即系节日嚟嘅，佢就话当日咧就会咧啲十月初一前后咧，嗱而家系农历九月初九啊嘛， 系啊， 咁即系唔系而家，即系话重阳就系嚟紧九月初九，咁即系佢话要过咗九月九先咯。反而佢九月九 四大系唔包呢个重阳， 系啦，喺呢度里边咧四大系唔包重阳嘅，反而就有一个系十月初一嘅一个寒衣节咁样咯。 真系冇听过呢个 词。系啊，同埋佢仲要有得解喎。佢讲到话七月流火，九月受衣，所以受即系俾嗰个意思系传授嘅受。所以佢话咧十月初一前后咧，长辈就会带领啲儿孙咧就会上坟啊，为佢上啲贡品啊，同埋咧纸扎啲衫咧，即系其实有啲似我哋烧街衣嗰啲 friend 咁样。 哦， 系啦，但系喺我呢度咧就冇重阳节嘅。 系 系啦。 但系头先阿 Chris 你有讲过咧，菊花咧我都揾咗咧，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同重阳节有关咧，就 系 要赏菊同埋饮酒噶。 系 呢个咧都系一个重阳节嘅嗰啲叫咩传统嚟嘅。 系系 佢就话咧，因为每年重阳节咧就咁啱咧就呢个菊花盛开嘅秋季， 嗯， 所以话诗人陶渊明系以爱菊花啦，同埋呢个诗酒咧就出名嘅。后人咧就仿效佢啦，召集咗唔同嘅文人雅士一齐去赏菊啊，睇啲菊花是如何，跟住咧就畅饮。咁啊，宴请亲朋咁样嘅，所以就话咧，每年咧有啲人咧就会喺重阳节嘅时候咧，就去赏菊花，同埋一齐饮下酒咁样嘅。 咁我又要出嚟啦，哈哈！我哋就系江南四大才子，我哋又变咗身份啦，噔噔噔噔噔噔噔， 再揾多个啊，四大 系啦，冇错，我哋加埋咪四大咯，我哋就通常会自己讲，有一个唔见咗噶啦咩？噔噔噔噔噔噔，正所谓独在异乡为异客。 得撑， 每逢佳节倍思亲，讲紧个佳节系咩佳节？ 重阳佳节 冇错，因为我哋讲紧重阳啊嘛，系、 哦、 啊，咁佢下面嗰两句咧，嗱，唔知你有冇听过啦，同最近嘅电脑都有关嘅。遥知兄弟登高处，就唔系高登，遍、 嗯、 插茱萸少一人、啊。 我唔系茱萸啊， 茱萸啊，唔系你 啊， 啊， 我以为你 植物嚟噶。 我对唔住，我都有，我开头唔识读个字，特登 check 咗啊。 系啊，因为佢话原来古代风俗咧，九月九重阳节啦，咁、 嗯、 大家咧就会佩戴呢一个咧，即系茱萸囊咧就登高嘅，咁啊饮菊花酒，咁嗰啲咧其实系啲植物咧，就好似话你戴咗上身咧，就可以有啲即系吉祥啊，或者辟嗰啲即系污糟嘢咁样嘅。嗰種習俗喺度嘅，咁佢點解有呢首詩？佢就話：哦，當大家咧上到去嘅時候，就發覺，少咁個啊，即係遍插茱萸少一人，就一個就唔喺自己身邊。咁因為大家即係已經分隔幾地啦，所以佢就話咧，獨在異鄉為異客。自己一個人就離開咗大家咁樣、 啊，我都見到一啲咧，即係同重陽節嘅禁忌係有關嘅。呢、這個我真係估唔到啊！ 係 原來重陽節喺某一啲少數地區咧係忌房事嘅、哦。 系咪即刻好想知咧？ 重阳系忌房事 啦，嗱，点 其实都系即系四大嘅呢个拜山节日都应该都系忌嘅咧，我怀疑。 哦，咁都正常嘅，冇理由有啲嘢就话即系最好就开心心洞房噶。 但系佢又有特别嘅原因噶，背后嘅原因咧就系话，因为九九就系重阳啊嘛，九月初九啊嘛，系话重九咧系阳数嘅极限嚟嘅，过咗之后咧就变成咗阴数，所以呢一日咧夫妻行房嘅话咧会令到阴阳不调，容易引出其他嘅祸患，不利于后代嘅繁殖嘅。咁所以咧，大家就叫即系有一啲嘅少数地区就话呢日系要避房事咁样嘅。 唔系，如果根据呢个逻辑，其实系应该适宜房事同埋包山就 系 啦，阳气最重 系咯。 咁你要中和一下嘅话，就梗系揾翻个阴噶嘛。咁啊阴阳调和到。 哦， 系咪反而应该系咁先？ 可能我要再揾下另外一个嘅版本啊吓，呢个就可能 唔系，可能佢会有啲夜总会就调翻转同你讲话，其实系适宜房事嘅当日。 哦，可能会加 咁啫，你唔咁认真啫，真系。 咁即系另外又有啲适宜做嘅嘢咧，就同呢、這个拜山冇乜关系啦，纯粹系因为秋高气爽。 哦， 今日应该去多啲郊外啦。咁我见到佢呢度写咧，即系放风筝啦。咁呢个可能大家会即系听得多啲啦。 系 有一个系射箭。 射箭啊， 即系古代啊， 要做啲咩？点解 佢冇讲年代 嘅咩？ 系啦系啦， 射箭啫。 哦，即系上到登高嚟射箭。 然之后就真系秋高气爽，天气又好，又唔使射个箭先。 哦，咁你要瞄准啲，唔好乱嚟。嗱，既然系到咗节目尾声啦，我哋今日几丰富。 哦， 系咪想听下嗰只歌？ 添，咁你播首歌嚟听下歌。 九月九的酒，嗱，听下啦，听下啦。识唱嘅朋友，我哋出嚟好似卖艺咁咧。识唱嘅朋友一齐唱咯。 我使唔使点都讲句？哎呀，讲唔晒添，留翻下一集讲嗰八点嗰句啊嘛。 因为咁耐都唔唱嘅， 有人唱 噶。个 intro 有几长？ 系咪因为登高要爬好耐先可以唱啊？应该嚟啦。 就系几日前听嗰、那个得个啦嗰首歌之后，依家。 哎呀，你啦。 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忧，回家的大蒜。始终在心头，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他乡没有烈酒，没有往后，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家中才有 走走走啊，九月九， 我啲手就系九月九的酒，大家要倍逢佳节就真系要倍思亲啊吓！ 冷天气，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炎热同干燥，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80点，跌130点，成交额329亿7,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信达生物25.9跌5毫，腾讯控股324蚊跌个二，美团点评84.45升2.05，友邦保险74.35跌2.5，盈富基金26.9跌1毫，领展房产基金87.7升8毫，百威亚太30.4升8毫，华能新能源2.98升3.1，汇丰控股58.75跌1毫，中国平安90.55跌1.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9.682，瑞士法郎7.852，澳元5.297，加元5.883，新西兰元4.96，欧元8.61，每百日元港元7.34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162。日经平均指数报21,348点，升6点。 港金现价报14,12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52美元，卖出1,509.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行道南去翻油麻地方向啦，近日理工大学二三线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七行道北近佛光街啊，就系、是、七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啦，近日理工大学嘅二三线有意外，咁龙尾咧排到去七行道北近佛光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受理工大学的意外影响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来回方向近日海丰园一段慢车，是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日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人体每日大约需要8杯水，记得多饮水补充水分。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宠物营养学会刘 Sir， 动物需要补血啊，应该食啲咩好？ 动物性嘅食物里边咧，补血咧有两大嘅内脏可以考虑嘅，肝脏里边有好多血，血里边亦都最多乜嘢铁质。第二个内脏咧就系脾脏啦。你话讲补血咧，其实原来脾脏补血咧系更加多嘅，补血还补血，但系铁质太多有机会会肚屙嘅。 逢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阿 Lu 家有爱宠，宠爱每位无小孩。 同声同气听出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时间观念嘅问题， 小朋友，你有冇好好学习下时间观念呢？知唔知十分钟有几长啊？ 朝朝早翻学我都迟起身，然后妈咪又闹我，搞到我又冇早餐食，我都唔知点样至可以控制到时间噶。佢成日又同我讲，仲有十分钟就出门口。我都唔知十分钟仲有几多。 一旦迟到嘅恶性循环开始咗咧，小朋友学习嘅动力就会慢慢消磨噶啦，学习开始会懒散，其实系同小朋友嘅性格咧冇乜关系噶，净系同父母嘅教养经验不足有关噶咋。 爹哋妈咪好多时都同我讲，玩多十分钟，做功课多做十分钟，或者食饭食多过十分钟。其实我都唔知十分钟有几耐噶， 要令到个小朋友理解十分钟有几长咧，其实都唔容易噶。应该由细个开始俾佢哋学习管理时间，包括俾佢哋多啲睇手表啦，教佢哋计算时间啦，亦都可以尝试揾一啲同时间有关嘅亲子游戏，咁佢哋学习时间观念咧就可以快好多噶啦。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 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双双你。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Chris， 你知唔知其实咧，你而家系参与紧一个咧， 咩先？ 我惊 我一宣布呢啲嘅字就， 我话你嘅参与紧一个咧有历史回忆嘅一种嘅活动啊！因为其实好多人都话咧点唱咧，无论系用 fax 机或者用电话打嚟点唱咧，都已经系真系维持咗一个世纪嘅活动嚟嘅，知唔知啊？ 头先我见到有张 fax 喺嗰个机度走出嚟嘅，系咪 fax 嚟嘅嗰张？ 系咪啊？有条纸走出嚟嗰、那个 谁啊？ 妹妹，你坐船头。 三十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6%。 好惊啊！真系好耐冇见过呢个画面啊！ 劲咧，我哋电台真系咩都有噶。 系， 因为其实我哋会话咧，即系呢个嘅服务咧，就系大家有唔同嘅平台，你有个电话又好， 冇错， 你可以上网留言亦都可以。如果你仲系用紧 fax 机嘅话，我哋呢部 fax 机咧，其实原则上都真系净系为咗呢个点唱而 keep 住喺个直播室度噶咋。 我哋仲会收到嗰啲渠王啊， 有嘅， 上门补。补习啊，同埋维修影印机咧，佢哋嗰啲通讯咧都喺度咧。 时代嘅见证啊， 系啊，仲会 send 个 fax 过嚟，好得意噶，真系。 咁 fax 系几多号号码？你知唔知道？ 系咪呢个233？唔系喎，呢个定系 啱啊？啱啊！我哋竟然知你啊？ 唔系嗰个写咗嘛？系咪呢个2339？6453 系啦，好 嘅 fast 嘅号码， 我惊读咗个听众嘅电 话，唔会嘅，唔会嘅， 唔使惊。你系咪即系未收过 fast 或者未用过 fast 嘅？ 我记得我好细个，好细个嘅时候咧， 得啦，唔好讲啦，好细个嗰阵时就唔好讲啦。 屋企系有一部 fast 机嘅， 我细个屋企都有 fast 机噶， 我冇有过，系用呢啲字添。 再薄啲嗰啲叶文字咯， 系啦系啦系啦。 嗰阵时因为我细个咧，老豆佢嗰阵时咧就尝试做小生意啊，就要喺屋企咧，因为你系商业用途咧，先至会有机会成日要传嚟传去嗰啲啊嘛。佢就真系斥巨资嗰阵时好。记得我买咗部咧咩 Panasonic 啊，总之就买咗嗰台嘢啦。咁然后咧就可以喺屋企度玩咧。你觉得自己屋企直情好似一个咧，即系太空总署高科技设备，真系啊！ 有通讯， 因为佢一通讯嘅时候咧，你都听过个响声咧，嘟嘟嗰啲响声系完全都唔同噶嘛。跟住你会见到佢有盏灯啦，然后张纸啊掠出嚟啊，你又 send 个 fax 过去嗰啲咧，直情觉得自己真系哇！商业巨子啊，特务一样啊，真系觉得。 以为有将来啦，系咪？ 以为个将来好宏大，点系啦？ 系啊， 系啦。不过好在都系啊，系啊。头先所讲嘅一切活动咧，都喺公屋里面发生嘅，所以我觉得公屋真 系 好好嘅。 系啊，我都引以为荣自己咧喺公屋度长大。 系啦，好啦，咁我哋而家读一读呢个有历史回忆嘅点唱活动咧，等阿 Chris 都过瘾啦，真系。喂，新嚟新猪肉，俾你读一个先啦。 即系我系咪拣一个，然后 系啦？咁当然你要演绎啲，开心啲，高兴啲。 我讲呢个有啲尴尬， 点解？ 佢赞你啊？ 系啊， 咁你咪赞自己咯， 系咯，唯有都系咁， 怕咩啫？自吹自擂系我哋节目嘅主旋律嚟噶， 有 进入我哋节目 自己嘅舞台啊嘛， 啱，嚟，大胆啲，大胆啲。 呢位听众叫 Ray Chou Chou Liu， 话三位主持早晨， 早晨， 早晨， 阿 Chris 做得好好啊， 耶，我哋都觉得系。 读完啦，已经唔系，仲有嘅，今日咧就要点俾风骚嘅主持听，每个星期五点唱咧都俾人洗版，真系辛苦晒啦。我都听到咧两位主持成日同我讲话会洗版，尤其是近排系咪啊？ 系， 好干净啊，所以。其实冇问题噶，佢帮我哋洗啫嘛。 佢话加油，我想点师兄祠堂主题曲。 哦，我哋夜晚个节目。 我想讲，佢哋应该都估唔到要同我哋嘅同事讲，佢哋首主题曲被点唱。 系啊，但系佢哋嗰首歌又几好听噶，真系。好似漆黑中嘅太阳，我最记得就呢句 咯。唱完就当 唱咗噶啦，因为好长噶。 听到有几讨厌啦。 粗粗呢会失望。 佢个太阳个太字嗰度，我见到佢只蛀牙，你知唔知？ 太阳 系啊，太仔细 啦。能够唱到呢一句啊，你咧？ 我唔想， 咪就 系 咯， 讲你啊，系咪？你咁高，我点高拍得起咧？ 系 咪？系 啊 ，OK， 好，多谢边个啊？头先嗰位 ，Rachel， 多谢 Rachel。好啦，呢度咧有个 Pink Child 咧，佢就话早晨三位好，今日系我正一嘅生日，恭喜恭喜吓！佢祝咧自己生日快乐之余咧，亦都祝咧即系香港人快乐啊！咁咧其实希望大家都开心心，徐太上。 好，呢度咧有阿 Carl 啊 ，Carl 咧就话咧三位靓仔主持你哋好啊！最近咧就探望一位咧有情绪问题嘅朋友，佢咧就陷入咗一啲令佢好担心嘅情况，好彩咧佢仲有接受治疗嘅，而佢咧即系阿 Carl 咧就好好咁样陪住佢，尝试慢慢咁样了解佢嘅问题，再谂办法点样去帮佢。希望可以点一首咧就移民嘅最后的信仰俾佢个朋友听。希望自己同埋朋友咧永远都可以保持住希望，继续走落去，一定会见到黎明嘅。都合理嘅，即系最近即系社会气氛，大家好紧张啊。咁本身如果可能已经有啲情绪病嘅朋友咧，更加可能会被刺激到添。但起码靠，我觉得你做得好好啊，你身边陪住你嘅朋友，我觉得都可以，即系真系当卖广告都得。可以聽翻琴日阿小谷嗰個訪問啦，尋找快樂的人，因為佢都即係有過一啲困難嘅時候，佢就用翻佢嘅方法咧，就鼓勵翻大家，譬如跑步可能係一個方法嚟嘅。咁啊 ，Carl 可能你都可以咧，同你嘅朋友一齊做啲運動，唔好淨係講啊，做啲運動咁啊，身體咧都會咧散發更加多嘅正能量，咁樣係會幫到手嘅。 係冇錯冇錯，好繼續 係啦，又讀一讀阿 T Mid Lee 啊，佢就話咧，我想點呢個霆鋒嘅前前後後左左右右。 嗯， 请大家振作。 系 咁啊！突破框框，创造未来，香港人加油！ 呢首你听过未啊？ 未啊，真系。 嗰阵时佢诶，应该系第一，好似系少年激斗篇啊，唔知咩古惑仔嗰个咁样。哦、但系诶、有啲人就话想点谢霆锋另一只咧，我啲 friend 咧，佢就话梗系诶听《潜龙勿用》啦咁样。 呢、哎、只就真系听 过。系啊，因为中间就话有句歌词好好嘅，给你一柄手枪，给你一发子弹，不等于要放进谁的胸。最尾嗰句走啲走音嘅，佢要咁样。 其实你读人哋真系。冇走音，你自己走音，你唔好怪啊！霆锋好唔好啊？拉人哋落水。 我成日都妒忌啊！霆锋啊，因为喺呢个歌词都几得意噶，系啊，咁啊，大家有机会可以播下啦，咁样。好，呢度有 Jerry 啊，佢就话啦，哇，已经名列前茅啦！呢个名知唔知点样叫啊？豪大人、祖大人、钟大人， 钟哥，你都系钟哥啊！ 你系钟大人啊！真系，系啊，冇佢好想点唱《祝君好》俾咧中咗枪伤嘅嗰位学生，希望佢就早日康复。其实今日咧嗱，都真系有陆陆续续有好多市民咧都话想即系祝呢位学生咧就早日康复嘅，因为无论咧佢发生咩事都好咧受咗伤，希望佢康复呢啲系一个人道嘅表现嚟嘅啫。咁、我哋都希望即系早日康复啦。咁啊，究竟发生啲咩事都好咧，身体系最紧要嘅，真系。 咁当然啦，其实。我哋都收到有一啲嘅 message， 就係想為警察打氣嘅，咁我哋照樣都會即係講出俾大家知嘅。呢度咧有另外一個點唱啊，有 Yin Yin Lam 啊，佢就話咧我係 Patty 啊，想喺點唱俾咧10月17日生日嘅弟父阿慧晶聽，祝佢咧要生日愉快，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同埋心想事成，仲想點唱埋俾阿二家姐 Margaret 聽啊，祝佢咧要早日康復，身心健康，可以快啲出院啦，仲想特別咧點埋俾媽媽聽，希望佢可以生活愉快，身體健康咁嘅。 跟住有另外一位啦 ，Monando 啊，咁佢就點曬俾我哋四位聽啦，希望放緊假嘅甜甜同埋翻緊工嘅豪仔啦，早早啦，同埋 Chris 又開開心心。佢話有一次咧喺屯門大會堂出邊嘅空地。都几耐之前噶啦，嗰度咧就见到我祝你喺个活动嗰度，于是咧即刻捉住同你影相，你记唔记得啊？ 我大概记得，因为唔系好多人揾我影相，所以就 佢一定会话自己记得咗。 佢话超 nice， 但我呢个记得，因为喺屯门大会堂个空地唔系做好多活动嘅啫，嗰次即系但系嗰个我记得系咩活动， 超 nice 嗰次咧， 我 不嬲 都 系普通 nice， 你记唔记得做啲咩令到佢觉得你超 nice 咧？ 影相咯，倾偈咯，每一次都会真心倾偈嘅。 应该系咁样，你影相你就特登乌低身咁样走一走佢，系咪啫？ 人哋乌低身就 小朋友嘛， 你笑咩啊你？ 冇啊，唔系我 越嚟越大胆，我都唔抵得。 越大胆， 越嚟越大胆嘅。 佢就写，佢话咧，佢你咁样 nice 咧，你教佢啊，喺边个位影先至唔会背光。 啱啊，食光啊，食光，我一定会做嘅呢一样嘢系。 其实佢唔系话教你嘅，佢为自己嘅咋，即系费事个样太黑啫，系咪啊？ 去过， 边个揾佢翻嚟噶？ 好似我哋有份同意啊！ 系有冇搞错啊？佢，我想无端上佢不守 苦 读添。 趁佢未唱啊，讲埋两句啊！佢话你成日话剪带好辛苦啊，加油啊！希望你除了做劇帝之外咧，仲快啲做埋剪帶王。 哇！我唔想， 最緊要 你係 最 緊要。 其實 Echo 我哋副台長又問我做唔做多啲剪帶嘅工作，我一定唔做啊！但多謝你嘅支持啊 ，Thank you。 继续留下我指纹，你的移动你好大阵，快用肥皂擦身，就像颈链乖乖跟我贴近。就为多我一人，给你精细的血管，给你精美的五官，不等于你需要公开教示用，给你一柄手枪，不要给你子弹，他会跟你正面地沟通，给你一对手，不等于要用来用，不要用抱用到歇斯底里，做到人人乐用，这是承诺，你懂不懂？嘴巴有用，别以为长期陪着我会废掉嘴角毛孔，为何但眉头额角引证你美色有用，记住潜龙勿用，这样玄妙你懂不懂？ 在吗？要守秘吗？你就藏在我心，用什么双手双脚找你身心？以后恨人就勿近，以后宁愿你不是人。给你精细的血管，给你精美的五官，偏要给你一颗心让渡，给你一柄手枪，给你一把子弹，不等于要放进谁的包。给你一对手，偏要给你用爱用碎，抵你抵你揭丝，抵你誓，要人人乐用，有用无用，你懂不 继续点唱啦吓，呢度有个 Grace 咧，佢就话咧 Happy Friday 啊，三位主持好，希望大家平安喜乐，大家要加油啊，一定要珍惜屋企人，知足常乐。佢系 Grace 啊。 我、哦、呢度咧有阿谢丽霞，佢咧面书咧同我哋留言啊，佢话好想咧话多谢教会，每次咧都有大旅行咁样。其实之前咧佢都有咧 send message 俾我哋啊，即系话想点唱啊，一八七二三八八咧呢个电话咧系开放俾任何人嘅，你都可以打嚟同我哋点唱啊。佢就话想听呢个爱是不保留嘅，阿 Chris 你唱啊。 爱是不保留系 谁说？嗰首系咪嗰只？ 你想讲 爱是恒久？ 哦，我唔识， 系啊， 其实我都唔识啊，因为我唔识咪拱佢咯。 为求解咩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原 不 单单世事完全不朽。 我老都系发现咗呢只歌出嚟，唔、 啊、 知系 呢只嚟噶，爱是不保留啊，系啊。 系啊， 系 啊，系 啊， 系啊， 系真系 唱得几好，大声啲，大胆啲啊吓，唔使惊。 啊，我唱咗咁多句都唔赞下我， 起码佢听到爱是冇保留，系唱到我有一句我听到个音啊，大佬。 我先喺度记紧个歌词啊嘛，好惨噶真系。好，继续啦，继续 啦。另外啦，又有阿 Yuki 嘅话，咁多位主持好，咁咧十月九号咧就系个表侄女阿瑞瑞嘅生日啊，咁系早啊，不过都可以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希望祝佢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同埋咧可以同妹妹一齐玩。玩玩具嘅，希望佢将来咧，就算唔系大富大贵，都可以做一个明辨善恶同埋有良知嘅香港人。 嗯， 同埋咧，希望佢喺个健康嘅香港下长大啦。 系啊 ，OK， 好，继续读点唱啦吓。Doris 啊，佢就话啦，三位主持你好啊，我要点唱俾我仔咧 ，Hugo 叶听啊，佢十月尾咧就会考第二次嘅情分试噶啦，希望咧佢可以顺顺利利咧考好呢个试。其实我见佢都好努力噶， 系 希望佢努力冇白费，希望可以读出。感谢三位主持，我系 Doris 啊。 好嗱，呢度咧我要将一个 fans 咧同埋一个网上面嘅点唱咧合并埋，我都系同一个嚟嘅，因为个 fans 咧冇。 唱噶，使唔使唱噶？ 要嘅都可以嘅、 啊， 但系因为佢冇写名啊，但系咧同我哋网上面嘅点唱有一个嘅咧就系一样嘅。即係個內容啊，咁可以讀下嚇。佢就話早晨啊，各位主持咧就想點唱嘅，因為今日咧係同阿彬彬重遇嘅三周年。 再度重遇你， 唔係呢一首，唔係呢一首， 係、oh, 因為你下一句係。唔好意头嘅，系、 啊、 啦 ，OK， 系啦，佢话咧想多谢阿彬彬对佢认真嘅爱，又细心又温柔，祝佢每一日咧都要开心快乐，继续傻痴痴爱佢嘅小鼠上，咁又话咧想点唱阿黎明嘅傻痴痴嘅。个傻痴痴， 大家都 了我心痴，情人是涟漪。 拍手啦，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跳线，头先有啲唔好意思啊，系。 跟住呢个咧，主要想系豪仔。表演下嘅， 系惨啦！ 我哋有啲听众系中意挑战自己噶， 同埋有啲被虐待嘅， 有啲被虐嘅， 好简单嘅啫。呢一个本身冇话特别乜嘢嘅，咁啊 ，Celia 就系想点 Sia 嘅 Chandelier， 哦， 就俾全香港听，因为头先豪仔话原来佢未听过 原版啊， 系 啊， 系点样？ 你净 系 听 改编版系咪？ 我净 意思错 创作个版本。 我哋听过二次创作个版本咧，可唔可以介绍下其实佢系个咩歌手嚟？我真系唔识啊呢、這 个。你可以高音嘅歌手 系，同埋你可以话佢系蒙面歌手嚟嘅，即系其实佢试过咧就系用一个自己个样啦，自己个名啦就出个专辑嘅。咁、 okay. 之后咧佢就系戴咗一个好大嘅假发。跟住咧，只個假髮大到蒙住咗塊面，淨係見到個嘴咁樣嘅啫。有陣時會變唔同嘅假髮，個造型都幾誇張嘅咁樣。跟住咧就出歌啦。就算佢嘅 MV 入面咧，其實啊好多dancer 會係拍攝嘅，但係佢自己個真人咧係唔會出現嘅。 Okay, 所以咧有啲人都成日會即係開頭咧，其實大家都知佢邊個嚟㗎啦。咁但係咧都會估一個歌手咯，即係啦，即係佢本身個樣是如何，但係佢平時咧就即 係 保護住，咁啊見唔到自己個樣。 即係咪好似我哋以前龍小菌咁樣啊？ 少少呢個感覺，係啦係啦係啦。 咁佢呢一隻嘅名曲或者咪叫神曲咧，係咪就係係啦？就係即係中間 已經好紅㗎啦。 係啊，之後出咗都仲好似又出呢首歌之後，跟住都仲有出幾張專輯，都係大熱作品嚟嘅。 好咁你會點樣去聽呢隻歌？而家我準備入 intro 咯。 我唔識喎，係啊， 最緊要都係嗌啫。 肥媽版聽得多，又還點有人點唱咗？不如聽下原裝版啦，我俾你試下聽歌啊！ 踢歌啊！ 呢、 這 个 唱紧咯，已经 唱紧咯，搭住咗啦，唔得啦，听下先，听下先啊！ I'm the one for a good time, call phones blowing up, ring on my doorbell, I feel the love, feel the love. 真係好好聽喎，其實 係啊， 好中意呢把聲啊！頭先我哋都話咧，沙沙地好有磁性，好魔力咁樣咧，係啊咩 chandelier 呢只係嘛？ 冇錯啦， 水晶燈嘅意思，我又學多一個字啊！真係，大家都可以得閒就再翻聽下啦，呢個原版啦嚇。剩翻呢個時間咧，我哋要再呼籲一次咯，海陸空三路嘅渠道，你仲記唔記得我啲電話號碼 ，Chris？ 1877-2388 是我哋嘅电话号码，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网上留言亦都可以嘅。除此之外，我哋仲有个 fast 嘅号码嘅，同我哋分享一下先啊 ，Chris。 系就系23396453嘅。 系啊，一阵间咧新闻之后听你嘅电话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车务总监刘天成话：，港铁遇见前所未有嘅挑战，设施遭到恶意破坏，对铁路安全运作嘅影响亦都越嚟越大。他说示威者不单止破坏设施，已经将行动升级至向车站和车厂设施掟汽油弹，也都有人用列车的紧急车道危害铁路营运安全，也都危害乘客和车务人员的人身安全。他又说有部分设施已经没有后备零件，因此部分车站的出入口暂时不能够重开，例如是大围站，因此乘客入站要排长龙，他对引起的不便表示歉意。立法会秘书处向全体议员预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会在今个月16号朝早11点在立法会会议上发表施政报告，之后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将会紧接着按议事规则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完成之后立法会随即休会。立法会在今个月17号中午12点举行行政长官施政报告答问大会，当日不会处理其他事项，在今个月23号恢复例行会议。区议会选举提名期今日开始，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说，特区政府和建制派可能用尽方法令区议会选举可能要取消或者推迟，甚至促成运用紧急法。他认为市民应该更善用今次选举，表达对社会未来的看法。胡志伟说，不希望特区政府搞小动作，例如取消参选人资格，否则令社会冲突升温，促请当局悬崖勒马，不要在炽热的火炉上火上加油。他又说，如果特区政府接纳建制派提出的禁蒙面法，只会为社会添烦添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在今月10号发表施政报告。胡志伟认为，如果政府接纳民间五大诉求，相信立法会在今个月16号可以复会，但若果选择与社会对立，让警队作为镇压的工具，施政报告只会沦为施政耻辱，并无意义。民建联将会派出179人参选区议会，主席李慧琼说，尊重市民表达意见，但暴力行为除了是违反法治，也都是反民主的行为，希望市民要坚守和平理性守法的原则。李慧琼出席誓师大会之后，被问到有民建联议员的办事处被人破坏，是否反映市民对民建联有很大的怨恨，他说过去三个月香港进入非常危险的时期，如果因为不同政见而作出非法暴力行为，是严重破坏香港法治，将香港推向万劫不复之地，呼吁不要美化暴力。另外，政府刊宪公布立法会今个月16号复会，李慧琼说，在现在的社会环境底下，忧虑立法会是否能够如期复会，希望激进分子不要继续暴力行径。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和今晚是天晴，下午炎热和干燥，吹微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69点，跌140点，成交额334亿1,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信达生物25.8跌6毫，腾讯控股323.8跌个4，美团点评84.5升2.1，友邦保险74.3跌3毫，盈富基金26.9跌1毫，领展房产基金87.75升8.5，百威亚太30.5升9毫，华能新能源2.97升3毫，汇丰控股58.75跌1毫，中国平安90.4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06.8，瑞士法郎0.999，澳元0.675，加元1.333，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98。日经平均指数报21,363点，升21点。港金现价报14,120升1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8.72美元，卖出1,509.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预备 What are you doing the rest of your life? What are you doing the rest of your life? 秋天见到落叶，我觉得好似换肤咁样，成个人都有重生嘅感觉，所以揀啲可以选择生命嘅歌最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二8点到9点，添丹情怀。 我是邓慧思。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宠物营养学会，柳 Sir， 动物需要补血，应该吃些什么好？ 动物性的食物里面补血有两大的内脏可以考虑的，肝脏里面有很多血，血里面也最多什么铁质，第二个内脏就是脾脏。你说补血，其实脾脏补血是更加多的，补血还补血，但铁质太多有机会会肚屙的。 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lu 家有爱宠，宠爱每位无小孩。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1873188 1873188，欢迎大家嚟点唱嘅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噶，我哋而家继续咧读紧大家嘅呢一啲嘅留言先。咁呢度咧有一个阿 Raymond 啊，佢就话啦：三位主持你好啊，啱啱咧就过咗12点啦，而家系10月4号星期五，因为佢琴晚 send 嚟啊嘛。佢话咧系我太太 Boy Wong 嘅生日啊，就祝佢身体健康啦，天天青春美丽啦。我想点唱刘德华嘅呢一只歌，咁你都会识唱噶啦。爱你一万年， 爱你一万年， 大家都系唱呢句噶啦， 唱出嚟噶、 哦，你可以唱开头，可以唱开头，含蓄啲嗰段噶嘛。地球只转是一个一年， 你话系咪即系有阵时个拳头要忍得几辛苦啊？ 爱你就是 佢个样讲紧系，唔好净话佢把声， 好敬业嘅都， 好到你啊咁样啊 ，Chris。 跟住另外都有另外一位朋友生日，今次咧到 Mocha 啦，佢话 Hello， 风 show 三位主持系我啊，咁样。咁你谂谂下咧，真系好耐冇留过言啦。咁咧想祝佢 Darling 生日快乐，因为佢 Darling 咧10月7号生日嘅。咁但系咧佢就发现咧，原来佢 Darling 嗰日咧就要开工要 OT， 咁所以咧就可能咧就。就陪唔到佢啦，咁啊叫佢自己揾啲姊妹陪下自己咁样，咁啊听完之后咧，佢又唔系即系发打定脾气啊，即系哇做乜唔陪我啊咁样，咁佢就哎呀真系邓啊打定好辛苦啊咁样，咁就希望佢加油啦咁样，咁咧即系佢生日嗰日就要翻工，咁啊真系好惨啦，咁啊希望我哋三个咧都帮佢打定加油，同埋咧就多谢我哋读佢嘅呢个点唱嘅， 好 啊，加油啊， 嗱呢度阿君啦，佢就要祝阿伊健啊郑伊健咧生日快乐嘅， 几时啊？ 应该是今日咯，我都冇 check 到，对唔住阿君咁讲。 真伊健， 边个系假伊健啊？咁样 可能佢有啲 friend 个花名叫 系咯，可能就叫伊健啦。 哦，好啊， 定系 Ekiss 啊？佢讲紧 系啊，伊健啊，有埋佢张相噶。 想你一生人爱我一个。啊嗯、 另外咧，系啊 ，Fanny 咧 ，Fanny 亮就话咧，豪仔阿祖啊，仲有 Chris 你哋三位好啊，好想点唱咧，就系补足翻俾佢男朋友听嘅，因为啱啱咧10月1号咧就佢生日，呢一个咧系佢同埋佢啊分享嘅第一个生日嚟噶，因为佢嘅工作。好忙啊，搞到而家连呢个休息嘅时间都唔够啊！希望有时间咧可以多啲休息，佢工作咧都要用神嘅，所以咧事事咧要小心咁话。希望咧佢哋一齐会走落去迎接每一个生日咁话。哇，好浪漫啊 ！Fanny 啊，佢系 好呢度嘅 Erica 咧，佢就话啦：三位好，我想点唱俾呢一班嘅记者朋友听。佢话身边咧有一啲认识但系唔系好熟络嘅朋友咧，原来做摄影记者噶。佢话咧近日经常会喺佢面书度咧见到佢报平安嘅嗰啲 post 啊。 啊，心里边咧总系好难安啊咁样。咁啊，希望咧佢哋工作过后咧，真系大家都可以平安翻屋企。咁另外咧，佢话要点唱俾咧，即系我哋闭台节目咧头条新闻所有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听。佢话真系好用心做噶。佢话豪仔系讲个笑话俾你听啊，好啊好啊。我个细女咧就读 K 1嘅，学校有一本书咧就叫做《小猴子长大了》。但佢话我女咧口齿唔清，成日都会讲咗咧小猴子长大了啊咁样。佢话咧令佢联想到啊，头条里边嘅小猴子同埋太后咧，如果大过咗咧。会变成点呢？话太后已经大过咗噶啦吓，系啦，小猴子就其实都系大过咗， 系咯， 已经大过咗噶啦，真系。多谢 Erica 嘅支持，亦都系有好多唔同职业嘅朋友咧，可能呢轮大家个工作岗位咧都会好艰苦嘅，希望大家 系 啦，紧守岗位啦吓。 冇错冇错。咁另外咧，就有另外一啲未大过嘅朋友啊，呢、這个系阿妈妈阿紫皮想点俾佢两位未大过嘅仔仔女女听嘅，咁样佢又想点唱俾两位宝贝，阿大宝阿林。正你大个女啦，咁就唔好再扮 B B 啊，就咧就嚟读中学啦，因为都 哦 系咁咧。另外仲有细宝咧，阿石俊佢个名咧非常之韩星嘅，咁啊唔使咁紧张，慢慢记就得噶啦。读小学咧都可以同幼稚园一样读得咁开心嘅，即系唔好咁大压力俾自己。最紧要咧就开心心，唔好放弃啦。佢咧就想点唱一首歌咧，系啊我做得唔识唱嚟睇嚟先。 系咩歌嚟噶 ？Yesterday once more。 Yesterday no I 啦，不过我中间个啱唔到啫。 Yesterday once more 咩 牌 眼都唔代表唱嗰 一 句啱 噶， 咩 你 仲 嚟啊？ 咩 Listen to the radio 系呢只啦，系咪啊？ 唔知啊，我读下一个嘅点唱啊？ 我哋将佢捞乱咗啫， 避开佢啦，系你就唔系我哋啊，冇拉落水啊， 佢都唔记得咗， 佢识佢一早讲咗， 仲有几只歌有 Yesterday 有 Today 噶 ，Today 的 的的，你唔系想唱多一个字？好，阿 Grace 咧就系咁讲嘅，佢阿 Grace 拉嘅，佢话咧今日咧系我老公啊新历兼旧历生日，诶，同一日喺度咧，就想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利，日日夜夜咧都要开心快乐咁话，会唔会暗语噶？日日夜夜都要开心快乐，我老婆祝佢。 谂啲咩啫？ 系咯，咁正常噶。 唔系啊，个暗语咪系永远都开心快乐咯，咪就系。 咪咯， 系啊，几开心。 佢成日都谂呢啲嘢，佢唔系日日夜都开心噶。 系啊，望住你，希望日日有三个钟想呕血啊。 系咯，咪好咯，真系。 你有冇啲开始有呢个感觉啊 ，Chris？ 唔系几好啊，又建筑见下啲唔同类型嘅嘢嘛， 系咪啊？ 呢只啊嘛，啊，听一只歌，翻嚟继续听你嘅点唱啊。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e-woe still.Yesterday once more. 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 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Oh, yesterday came suddenly. Why? 往我哋跟咗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光上家咁耐，我又经常同呢一个老歌经典嘅彭程做咗咁耐。 Made in Hong Kong 系下家，系我哋。 唔系我哋做咗个上家咁耐啊！ 我真要换张凳，对唔住，我张凳 keep 住先落去啊！ 做咩啫？真系一次我将两只经典歌咧，正确地话翻俾大家听。 你谂住大包围喎，系嘛？播晒又唔会错喎。 唔系，我哋要即系话翻俾人哋听咧。Yesterday 呢两只名曲咧唔同嘅真系。喂，要听点唱啦吓？电话号码18723881873881啦。而家就系咧 today 啦，我哋要听下你啦吓。Hello， 你系边个？黄太。 黄太你好， 喂 喂 ，Hello 黄太 ，Hello 我系黄老太啊，好开心啊，打到电话嚟， 系啊，多谢你啊，我哋今日有新主持啊 ，Chris 啊， 祝你哋三个工作顺利啊， 系 啊， 谂话 开心放完假，快啲翻嚟啊， 好啊好啊，系啊，等我埋手信， 12月12号咧就系我个孙女 Wiley 生日， 系 Wiley 一岁啦，今年 几多岁话？ 一岁啊。 11月15号 廿二号， 廿二我生日啊！ 系啊， 系啊， 祝你生日快乐啦！ 多谢你啊，黄老太， 好寒暄啊！ 其实我自己有少少想祝佢痛脚多啲嘅， 系啊，你睇下黄老太同我几 friend 先得噶， 你倾埋咩？听到好寒暄啫， 系啊， 咁啊，好啦，得闲饮茶啦， 系啊，得闲饮茶啦， 好啊， 喂，阿威， 想点只歌啊？ 你想点咩歌啊，黄老太？ 我想我都系中意嗰只，每天爱佢哋多一些， 每天爱你哋多一些，我哋要唱俾你个咯， 我求心咯，你记得帮我点唱喎？ 边个唱得好听啊？你 系啊系啊， 豪仔。你唱得好好听啊！佢话 吓你头先话阿祖咩话？ 佢话阿祖唔该你，豪仔唱得好好听啊！出边我录低佢，录低 落多啲歌啦，唔好唱到两只歌又捞乱埋一只歌啦。 系啊，嗱嗱，听我讲啊，系我你唔好选择性地聆听， 系我个 database 太丰富啊，所以所有嘢都捞埋一齐啊！而家真系黄老太 keep 住打嚟， 黄老太记住 打嚟， 盲目崇拜咧系唔啱嘅，知唔知啊？ 系啊，好啊，好啊， 佢识好多歌，不过有时佢捞乱咗，我都 唔系有时佢长期捞乱啊， 捞翻清楚啲啦。 好啦，捞翻清楚啲。永远荣誉头号粉丝， 每天爱你多些，我哋一阵唱俾你听。黄太， 好啦，多谢晒，拜拜。哎呀，好开心啊，心都凉晒，即系我唔做节目啦，净系呢十分 钟。同埋咧， 我陶醉喺黄老太嘅甜蜜里边啦，真系。 最紧要，我觉得黄老太佢嘅生活好开心啊！你睇下个仔仔啦，又结咗婚两年啦，女又就嚟生日，个孙女又一岁，即系听到佢咁嘅生活，我都觉得好。 其实佢有窍门嘅，知唔知啊？ 咩咧？ 佢已经可以接受到我嘅歌声属于好听，证明佢嘅人生系好容易得到满足。所以你点解学佢啊嘛？你两个成日搞到自己唔开心，何苦呢？ 冇啊，其实即系我觉得对人生要求都系即系一个 需要有嘅，即系又唔可以去到太低系嘛？ 系啦系啦， 到点唱啦？ 好啊好啊，搞到我乱晒啲咩？ 你先啦你先啦， 系啊，我系小敏啊，咁样今日咧又想点唱，咁咧听日咧就系佢老公阿珊嘅生日，咁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埋今年咧哇，佢哋已经踏进25周年啦， 哇！ 亦都补足翻咧9月11号佢个乖女阿嘉莹同埋阿叔仔阿林。嘅生日嘅咁樣，咁另 外我以為你讀佢全名添，阿林， 阿林 跟住停咗，佢叫阿林， 係啦，佢其實佢仲有好多朋友生日喎，佢十月咧仲有佢奶奶阿英姐啦、大伯輝哥嘅生日啦，同埋佢細佬阿輝嘅生日，全部都係呢啲時候生日喎， 係， 咁咧祝大家平安是福。另外最後咧，佢都有講呢個 Chris 即係我啊，咁去咗唔同嘅國家咧，繼續做多一啲節目俾我哋睇。佢哋咧就唔係淨係想眼睛去旅行嘅，可以身體力行嘅話咧，都親身去旅行噶嘛。 哦，係噶，係噶。 即係其實頭即係做旅遊節目咧，都唔係想你就咁睇嘅。睇完之後咧，你去過自己旅行咧，都會開心嘅。 冇錯，冇錯。好啦，呢度有一個咧，就係、是我即刻唔敢读佢个名字，因为佢话首先多谢桂花田咧上个礼拜读啱咗我个名字，然后括弧，因为真系冇咩人识读噶， 系请挑战。 嚟啊 ！Pius 点读啊？ 哦，佢我翻书仔啊嘛。 Pius 系咪啊 ？Pius 我唔知啊。 乜你唔系上个礼拜喺度嘅？ 鬼记得咩？Pius， 我今朝同你讲咗啲咩，我哋都唔记得啦。年纪太咗系咁啦 ，Pius 啊， 成男妹啊。 系啦，咁佢话 Pius Chan 啊，佢话咧要点唱，要点唱俾我哋成个二台听啊。佢咧好熟我哋噶啦，上次彭仔一众 DJ， 下次咧所有嘅助理，多谢你哋嘅付出啊。佢话大家同路人一定要加油，最后要点唱俾咧？好多嘅新闻啦、电台部嘅同事啦，我谂系讲紧好多机构嘅唔同嘅新闻部嘅同事啦。 嗯， 为咗呢个月咧还原真相付出嘅努力啊，希望大家咧就一定要继续加油啊 ！Pius Chan 上应该系咁读咯， 应该系啦， 我信你，我信你嘅。好， 如果错咗话俾我哋知啊，我就会拍咯，走咗，因为下个 系啊，冇错，跟住你休假噶啦，已经几有次啦，真系。 跟住咧就有阿美容啊，咁啊，三位主持大家好， 佢叫美容啊， 系佢叫美容啊，佢叫 Beauty 啊，咁咧首先咧就想 个英文名系咪你写作噶？ 系啊，咁好， 我中意咁样 咯，系咯。咁首先咧，又想点唱呢个那些年俾相识咗四十年嘅同学。 咦，我见你忍住唔唱喎。 唔系啊，好高音。 我见你一起起唔到啊。 一开头嗰段先咯。 喂，你讲咩？我第一你先嗰句讲咩啊？你不如 我见你一嚟起唔到头啊嘛。 系啊， 咁系咁咯。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咁你可以一开头先定啲雨声先嘅，砰砰砰砰咁样。 嗰句好就 系啊，但未讲完嘅。跟住咧，同阿 Connie 咧就系呢个10月9日生日。就入伍啦， 系 就唔知咩意思啦呢个。 入伍你唔知啊？ 50岁咁 样。系啊，入伍啦，登陆啦， 太遥远啦。 去到呢啲位置咧，我就扮自己系翻书仔嗰啲咁样咧。 What？ 系啦系啦， 我 understand。 系咯，好啊，我最中意你哋呢啲咁样啦。咁70嗰啲会叫咩啊？ 嗱，唔好乱咁讲啊吓， 系咯， 冇咪70咯， 系大寿咯， 七 十大寿咯，就咁啫嘛。 祝你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开心过每一天，友谊长存。 好，呢度有个听众啦，我哋听个听众电话，1872388 ，hello， 你边个？苏生， 喂 ，hello， 苏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啊，丰收快活人， 有咩想点唱啊？今日？ 今日想点唱我啱啱今日出世嘅外孙女啊！ 恭喜晒，恭喜晒！ 今日出世嘅外孙女系 系啊， 系啊，系啊，所以未改到名住， 唔紧要啦。 首先一定要恭喜你先，恭喜晒你全个家族啊，屋企人啊，有一个新嘅生命咧，呢个时候诞生咧，真系觉得好感动啊，系咪啊？哎呀， 你系咪期待好耐啦？已经。你把声已经直情啦吓， 想点唱首歌俾你听啊 ！Happy Birthday 啊，刘德华嗰首 哦， 情人 Happy Birthday， 因为佢都系你情人啦，系咪？ 系咪啊？ 小情人啦，呢个系 再度凝望你。 好，我想问下咧，系咪你第一个嘅外孙女啊？ 系啊，冇错啊。 啊，咁有冇话咧？之前做咗啲乜嘢嘅准备啊？即系心情上面啊，行动上面有啲咩准备？ 即 系 有冇买晒啲 BB 衫啊？系啦。 呢啲我太太教咯， okay， 都正常嘅，正常嘅。 我啊负责接送啊，做下其他嘢咁样咯。 俾钱啊，即系负责。 外孙女嗰、那个即系话， 即系个女女生 个女女个女 系咯。 系啊， 系 咯， 个女， 系咯，女个女咯， 系啊， 系啦，啱咗啦，系啊， 咁咪今朝出世嘅，咁有冇话即系跟住即系要留几耐医院休息啊？ 你有冇喺医院度啊？定系留先喺屋企静坐等消息咁样啊？ 在屋企等消息咯， 系啊，应该佢哋老公啊，即系阿女婿嗰啲已经全部喺晒嗰度，即系等住啦。 女婿就喺都系翻咗屋企先嘅，因为佢当初就系高血压。 哦， 会嘅，有机会。 我个女高血压，佢变咗咧，佢要即系要观察完之后咧，就突然之间话要开刀啦咁。 哦，但最后就 系 即系 提早咗出世， 提早系嘛？ 好健 康，两个都平安嘅，两个都平安。 菲利姑，菲利姑，喂，你有好多嘢要准备嘅，即系我嗰阵时咧，我嗰两个细路出世咧， 经验分享 啊，系啊，佢哋都有啲咩准备咧？譬如话嗰张包皮不在话下啦。咁如果你系搭车又好，坐车都好咧，嗰阵时佢哋啲长辈教嘅，你记得咧一路咧带住个 B B 女咧由医院翻屋企咧，一路同佢讲话。阿仔啊，而家翻屋企啦！嗱，而家呢度咧公园嚟嘅，过一阵咧就过马路啦。而家翻屋企啦，咁样。 点解嘅？ 佢话因为小朋友惊啊，太细个咧，佢话咧你要俾呢个信心安抚佢咧，就话俾佢听，你而家唔好惊啊，而家带紧你翻屋企，因为即系讲到好似好迷信咁样咧，就话 要噶， 系啦，一个 咁做，会咁做。 嗰阵时都知 噶。系啊，你一定要咁做啊！系啦，我哋翻屋企啦，宝贝，有好多玩具等住你玩啊，咁样咯。 嗱，咁嗱，孙女， 我个仔同个女出世都系咁样做 嘅啫。哦，即系你嗰阵时已经系咁样。 嗌啦，已经 系啦，冇错啦。 嗱，呢啲代代相传啊， 重要嘅 智慧 啦。孙女咧就今日出咗世啦，有冇啲说话嗱？其实我哋个节目可以录起佢噶，你都可以听重播噶嘛。有冇啲咩说话咧，想同个孙女讲，等佢大个嗰阵时可以听翻你喺个电台节目度同佢咁样分享啊？ 哦，咁啊，梗系希望佢啊，最重要啊，身体健康。 系 啊，听教听话 啊，系听到你呢个笑声都知道啊，公公有几开心啊，真系。 系啦， 恭喜晒你啊，苏生， 苏生， 好啊， 好 啊 ，thank you， 拜拜。 好，继续读，继续读。 好，跟住咧，喂，呢个称号就系阿 Haley 啊，佢话 ：Hello， 三位猛男。 我哋咩都認嘅，只要係正面讚嘅，我哋就話係嘅啦。 係啊係啊係啊，佢話我弱我都讚嘅，我都開心。 三位猛男係佢話香港要撐住，雖然咧佢依家身處係 Toronto， 咁但佢每日咧都會有關注香港嘅，努力加油，快啲好翻啊！即係我諗係講香港快啲好翻啊。 嗯，係啊係。 另外佢話咧呢個RTHK Mind App 有個更新咗之後怪現象。 哦，咩事咧？等我哋幫唔幫到佢？ 佢話咧想聽呢個10月3日嘅重温咧。但会出现咗10月1日，每个节目都系咁。 哦， 系 啊，我哋会反映俾相关部门同事听，即刻去观看嘅，系因为我哋自己处理唔到啫。 好啊，好啊，但我哋一阵间咧都可以上去留意。但系同埋，其实如果要听我哋节目重播咧，除咗 Mime 嗰度咧，系仲可以有其他方法嘅。 冇错， 上翻我哋 RTHK.HK 嘅网页度啦。每一个节目咧都有佢嘅专业嘅，咁样咧都可以揾得翻咧，就系我哋嗰个节目啊，成年都可以喺度听翻噶。 如果系啱嘅，因为我都有听翻自己做节目。 你咪就係 RTHK.HK 個 website， 係啊，咁我哋呢個多倫多嘅朋友係嘛？ 係啊 ，Haley 你都可以試下用呢個方法啊。 係啦，如果上唔到麥，我哋同你講聲 Never mind。 同埋我覺得好快會搞掂 㗎啦，跌得 翻好嘢真係。好啦，同埋佢樣倒抽三口涼氣啊，佢真係 Never mind。 聽聽眾電話啦 ，Hello 你邊個 ？Hello 嚴太。 喂， 嚴太，係你啦。 嚴太啊， 係啊，有咩想講啊，嚴太？ 喂，严太啊， 你好，有咩想点唱啊？ 系啊，我咧有女今日生日啦， 听 日生日啦， 系， 即系我旧年咧再打过嚟啦，你哋三宝咧，我都话咗俾你听，我个女系有个好麻烦嘅病啊嘛。 啊， 你再讲多少少？你讲多少少？ 旧年系啊，啱啱佢嗰日即系知道报告咧，咁咪啱生日咧，我打电话嚟啦。今日咧又系生日啦，咁佢寻日就睇咗报告咧，都有进步空间咯。 哦，非常好啊！ 咁好好啊，起码有一个都系正面嘅回应啊，即系嗰啲报告系咪？ 系啊，佢即系啱啱一年啦，咁寻日啱啱复诊完咧，跟住佢就有个正面都即系都放心好多咯，希望佢继续打仗落去咯。 我记得啦，严太，我记得啦，即系我都你有讲过场仗唔容易打嘅，不过起码而家咧都有啲正面嘅回应啊。咁所以你哋 系啊，打咗一年咯， 系啊，好似当打牌咁啊，就唔使惊嘅。 系啊，打牌嗰阵时会希望佢再打落去，打赢佢咯。 有阵时会系顺风嘅，顺手啲；有阵时会逆风啲嘅，但系唔紧要，顺风顺水都好，点样都好啦。嗰手牌你个心。心地好嘅话咧，牌就靓噶啦，咁样 系啊！祝佢生日快乐咯，同埋身体健康，同埋咧好多谢我女婿咧，成日即系依成年咧咁样细心照顾咯。 嗯，我哋都将最大 系停咗工啊，停咗工照顾咗一年噶啦，已经 佢好有心啊，系 爱 啊！佢最近先至开翻，即系翻工少两一个月到啫，佢系。我哋成家人都即系好支持佢咯，希望佢继续打仗落去，开开心心咯。 系啊，你都要加油啊！多谢你打嚟， 支持你哋全个屋企嘅人啊！ 好啊，多谢晒。 希望有好消息我再打上嚟。 多谢你啊，严太一定要啊， 多谢晒， 身体健康。 好，拜拜，拜拜， 多谢，拜拜。 用我割开这肉身，心重陷，岁月会悠然带走喜怒愤，学会感谢那错的人，年少里一点无知，人大了只想随意。试着去遗忘昨天，不断试，你有多难过，我都知道。 假设世界不像你预期啊，方浩文啊，咁假设呢个节目呢三日不像你预期啊 ，Chris 你都要继续做落去噶噃。 冇错，我都会有一个毅力继续去坚持落去。 系啊， 系咩啊？ 我好开心， 好多听众我都好中意你啊，所以 Chris 下个礼拜咧都会翻嚟嘅。而礼拜一、礼拜二咧，我哋有少尊同我哋开麦噶。 系啊，咁啊期待你下次翻嚟嘅时候练多两只歌，同我哋一齐唱咯。 好期待听你唱歌啊！ 哎呀，多谢你啊，下个礼拜见。